按条例赋予的权利，包括是例如是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自由结社等的权利。但有关的权利并非绝对，公务员亦都必须清楚知道公务员身份所带来的要求和责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白宫正在推进三项对台军售交易，近日向国会递交军售通知，等待国会批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取消任何对台军售的计划，充分认清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严重危害性，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中方将会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必要回应。赵立坚表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路透社上个月曾经报道，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大对中国的施压，美国当局打算向台湾出售多达七种主要武器系统，包括地雷、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两艘中国海警局船只在尖角诸岛，即是中国称的钓鱼岛附近海域，连续逗留了两日，是八年来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官员说，两艘中方船只是在星期日上午11点之前进入相关的海域，并一度试图靠近一艘日本渔船。两艘船到今朝早9点仍然留在有关水域。海上保安厅已经派出巡逻船到现场，并继续警告中方船只离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说，今次是自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中国公务船驶入相关海域时间最长的纪录，日方感到非常遗憾，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加藤强调，日方将会继续采取冷静而坚决的应对措施。财经消息，上证综合指数报3359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8点，升90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24，瑞士法郎8.513，澳元5.579，加元5.914，新西兰元5.166，欧元9.138。每百日元对港元7.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3601点，升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21美元，卖出1922.03美元。天气方面，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者以上。在下午5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30公里，即是在北纬18.7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海南岛。浪卡即将在海南岛登陆，随着浪卡登陆之后减弱并进一步远离本港，本港风势预计会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情况，在下午傍晚6点至晚上8点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与浪卡相关的雨带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横澜岛、青洲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8、68和5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86和83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北风，晚间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雨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4至28度，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0%。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啦，铁路咧就维持翻有限度服务，咁巴士服务就已经暂停。轻铁维持15至20分钟一班，路线614同埋615嘅服务暂停啦。咁渡轮方面咧，就主要嘅渡轮线已经停航。喺巴士啦，新巴同城巴 S1、B3、XB5 提供有限度服务。龙运巴士 S1、S64、S64C、S64P、S64X 啦，同埋 S65 都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咁新大屿山巴士服务咧，都有部分嘅路段啊 ，B2 啦、B2P 同埋 B6。维持有限度的服务，珀丽湾客运 NR330 和 NR332 都是维持有限度服务。愉景湾交通方面就 DB08R 暂停服务，其余的 DB01R、 DB03R、 DB03P 和 DB02R 都是维持有限度服务的，现在路面全部都是正常。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二的自由风，自由风同大家见面啦。咁今日咧虽然系打紧风啦，但我哋继续会同大家倾一啲咧系热门嘅话题嘅。咁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呢18723111咧，发表你嘅意见嘅。咁第一个钟头里边咧，我哋将会同大家继续倾下关于选管会咧，就提出咗一个换届选举嘅报告书嘅。咁呢个消息咧嘅，其实寻日都已经系公布咗噶啦。咁咧就消息里边咧，多数都系集中咧讨论两个问题啦。咁一个就系关于境外投票，另一个咧就系关于初选嘅。咁关于个境外投票投票里边咧，就个报告书就建议咗咧，政府应该研究一个政策同埋法律嘅运作咧，系修例做一啲修例嘅工作咧，就以便社会充分讨论啦，然之后交由呢个立法会嘅决议嘅。咁呢个建议里边咧，就希望咧能够咧将起大湾区嘅香港人咧都纳入咧，系令到佢能够可以投票嘅。咁啊，据呢个统计处嘅估计咧，喺2019年嘅年中咧，就大概有54万到嘅香港居民咧，就一年内咧逗留喺广东省嘅6个月或者以上的时间的。咁啊，年龄组别里边咧，15岁或者以上咧，就大概有34万人左右。咁呢班人咧，到底系咪可以投票咧？要或者如果系容许嘅投票嘅话咧，应该用咩一个咩嘅方法去处理咧？咁选管会嘅报告里边就提出咗咧，就话如果系要做呢件事嘅话咧，就需要确保一个合适嘅监察机制，同埋咧系审慎研究咧现行嘅选举法例里边咧系点样可以喺境外咧系实施同埋执行嘅。咁呢件事里边咧 牽涉到咧都幾有爭議嘅，因為咧如果係境外投票嘅話咧，好多人都提出咗個質疑啦，到底點樣可以確保一個監察嘅機制咧，令到呢個選舉咧能夠公平啦，同埋咧係真係能夠咧如實地反映到咧呢個選民嘅意見嘅。咁啊，關於個境外投票裏邊咧，其實海外咧都一樣係有一啲咁嘅例子嘅嚇。咁啊，例如咧就立法會嘅資料都曾經做過啦，關於英國同新加坡咧都有做一啲嘅境外投票安排嘅。咁啊，但係香港如果真係要做嘅咧，應該點樣做咧？咁同埋呢個咁嘅做法，新嘅做法又對個選舉會有啲咩影響嘅咧？咁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另外關於初選咧，亦都係其中提出一個咧好有爭議嘅意見啦。點樣初選咧就講緊泛民裏邊咧好多時咧就係做一啲咧就係選舉咧就做一個咧就到底邊啲人咧可以出到嚟參與呢、這個即係立法會嘅選舉咧咁。因為選舉機制裏邊咧就民主派七月嘅時候曾經做過嘅，咁咧就有61万人投票嘅。咁啊報告裏邊咧亦都有提出咗一啲相關嘅討論嘅。咁啊歡迎大家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 下午5: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5，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530公里，即是在北纬18.7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向海南岛。浪卡即将在海南岛登陆，随住浪卡登陆后减弱并进一步远离香港，本港风势预计会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情况，在傍晚6:00至8:00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浪卡相关的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青洲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8、68和5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86和83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的风暴消息。呢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就關於選委會咧出咗一個嘅選舉報告書咁，頭先我提到咧就有兩個好大嘅爭議啦，或者係討論嘅焦點啊。第一個就係境外投票啦，另一個咧就關於初選嘅。咁啊，報告裏邊咧就話咧香港嘅選舉制度咧就冇一個叫初選嘅機制。咁並且引述呢個社會嘅意見咧，就話咧如果涉及到大量選民同參選人嘅初選，或者會誤導呢個選民嘅，咁認為咧當局應該咧就認真研究呢個議題，咁考慮咧係咪需要管制嘅。咁除咗呢两个议题之外咧，亦都有提到关于关内队啦，或者系电子投票啦，同埋电子点票啊、中央点票等等嘅话题嘅。咁大家如果对选委会咧就讨论我哋关于个选举制度嘅改革啊，或者系应该点做咧，就可以欢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呢个时间里边咧，就请到咧系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咧，同我哋倾倾咧关于选管会嘅呢、這个意见呢、這个报告书嘅。杨岳桥你好， 警长你好。 系啊，我哋啱头先倾紧咧，就一路有讲紧关于即系有好多嘅建议啦。咁我相信咧，其中一个境外投票咧系一个焦点啦。咁啊，岳桥不如同你倾下关于个境外投票先啦。咁而家我谂我哋睇到啲报道啦，泛民就似乎对呢个建议系有呢啲即系唔同意见嘅，系咪 啊？当然啦，即系。林鄭今日接受即係內地嘅電視台就話佢聽到好多市民嘅訴求，佢先考慮做呢一樣嘢。咁當然即係令人覺得佢係咪活在只有即係親建制人士嘅社會咧？即係社會上面又有好多其他嘅訴求，咁大訴求都係訴求，唔見佢聽下。 系啊，楊岳橋話嗱，但係我哋講翻話呢個境外投票先啦，因為我哋啲數字睇到咧，就話即係喺呢個廣東省啊，即係唔係大灣區啊，廣東省啫，咁啊都有成50多万香港居民嘅，咁啊當然亦都有啲可能喺其他全國其他地方啦。咁啊，如果我哋話即係真係要令到佢哋可以有辦法投票嘅，咁喺原則上 或者譬如泛民或者公民党先啦，你哋同唔同意呢个做法嘅咧？其实 咁，我哋首先要去问嘅就系点解要有境外投票嘅呢一个安排先？ 嗯， 因为投票咧，当然就系当香港人嘅权利嚟嘅。咁但系条例亦都写得非常清楚咧，系以香港作为常居地。 嗯。 嘅香港人咧先有一投，咁亦都大家記得過去咧，呢有過去幾次選舉，選管會都係針對選民嘅地址咧，係非常嚴格仔細地去釐清嘅。咁點解要咁做呢？就係、是、確保啲選民唔好亂報地址，亦都真係合資格嘅先有得去投票。好啦，咁而家突然間話放寬嘅時候，個理據喺邊度咧？點解可以容許佢哋即係喺境外去投票？咁佢哋嘅香港嘅聯繫係啲乜嘢咧？佢係以乜嘢作為佢嘅選區咧？咁呢啲咧，即係特區政府咧，係完全解答唔到。 嗯，因為我奇話，但我睇翻啲資料咧，即係立法會都有做過啦，就係、是、其實都有唔少地方咧，其實都有即係設一個境外投票啊，或者俾啲即係唔喺本地嘅一啲公民咧，即係行使佢嘅投票權咧，因為投票權或者即係選舉權都係重要嘅一個人權嚟噶嘛。咁外邊有都有嘅噃，即係咁講。咁點解香港唔去做咧？咁？ 咁我哋細心去睇兩點啦。第一，喺做海外或者境外投票嘅時候咧，好多海外地方嘅經驗咧，都係以當地嘅聯邦首長即係例如總統，咁呢一個係冇地域限制嘅，即係無論你住邊一區嘅話咧，其實你都係投嗰個總統嘅啦。咁呢一個當然你唔需要因為你係住邊個區而憂慮啦。咁是其一，其二咧就係當你放寬去即係大灣區嘅時候。咁其他大灣區以外嘅香港境外嘅香港人，佢哋嘅權利又如何得以保障呢？你就成日喺度攞話大灣區有50多萬香港人啦，或者廣東省50多萬香港人，咁其他地方呢，即係海外嘅呢，咁嗰啲嘅香港人嘅權利係咪又唔需要照顧呢？ 咁啊，楊岳橋，就係如果即係話我哋設計一個方案嘅話，如果係包括曬啲，即係總之唔喺香港居住或者投票期間嘅時候唔喺香港嘅，但係都設計一個方案。就或者个机制俾佢都可以投到票嘅，咁系咪你哋又会觉得赞成呢？即系唔单止入大湾区啦，我讲紧全中国，你甚至去东南亚、欧洲、美国都得嘅，加拿大啊咁，咁系咪又你哋会觉得即系合理咧，或者可以接受嘅研究呢？ 我哋唔好轻易跌入去即系讲话条件论先，因为你而家呢一个就系是否有个前设啊嘛。咁但系喺呢个之前咧，我哋先要处理咗一系列嘅法律问题先。嗱，刚才提及嘅即系以香港作为常居地嘅香港人先有权投票呢、這个，你特区政府系咪可以移除呢个限制咧？咁、如果移除咗呢个限制，嗰、那个法律基础有啲乜嘢咧？咁呢个第一点。第二咧就系一系列嘅选举限规限嘅问题，又或者即系选举防止舞弊。嘅一啲法律規限，因為如果喺香港境外嘅話，咁你點執行呢？喺投票嘅過程裏面，如果出現任何舞弊嘅時候，又用以乜嘢法律去處理呢？邊個去執法呢？邊個去監票呢？咁我用翻即係作為一個參選過嘅人咧，即係我要去拉票，我喺香港任何一個地方我都有權可以去拉票，可以直接同我嘅選民去溝通。咁但係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就以大灣區為例，我係咪就咁可以翻去拉票呢？我係咪可以就咁企喺大灣區任何一條街道上面去展現我嘅選舉海報文宣，甚至嗌我嘅口號呢？係咪可以搞論壇呢？呢啲會唔會反而係違反咗當地嘅法律呢？呢啲即係如果確保唔到公平公正嘅話呢，呢啲一系列嘅問題呢，即係你唔應該咁快就跳入是否應該搞投票，而係你處理咗嗰堆嘅原則問題先。 咁嗱，又另一個可能性咧，即係而家傾嘅話題都係即係不斷地有好多人提出有咁嘅可能性啊，或者唔同嘅做法嘅咁。咁其中一種咧就話譬如早啲可以翻嚟投票啦咁樣，等於投咗票先咁樣。等於而家美國都一樣係啫嘛，即係你可以提前噶嘛，你可以票站啊，可以用郵寄啊咁樣。咁又用呢啲方法，又係咪可以考慮咧？ 等等先。即係提早投票係一回事，你住喺香港可以提早投票，咁呢一個係同喺境外投票係兩個概念。 提早翻嚟，即係我講喺譬如話其他地方，即係早啲翻咗嚟。 但係剛才講嘅，好啦，你俾佢哋早啲翻嚟，咁但係佢哋所屬選區咧，即係唔可以咁兒戲噶嘛，因為每一個選民都應該係同一個選區掛鈎噶嘛。你有个经常住址，你就隶属喺某一个选区。咁如果而家呢一样个情况唔能够解决，或者唔能够确保到佢系有一个居住嘅地区地址而联系到某一个选区嘅话咧，你俾佢哋提咗一年投票都冇意义噶。 好，咁啊，楊岳橋亦都傾下關於嗰個初選先啊，因為今次嗰個報告裏面亦都提到關於個初選嗰度嘅。咁啊，初選裏面咧就據嗰個報告嘅講法咧，就係話如果大量選民及參選人嘅初選咧，或者誤導選民，認為咧就係需要認真去研究嘅。咁我哋知道咧，即係喺七月嘅時候就泛民做咗一次個初選啦嚇，咁啊有成61万人投票嘅。咁啊，你對於報告裏面提出佢依個即係話可能會有誤導選民啊，或者等等啦，或者要研究啦。咁你哋個回應係點樣咧？即係對於初選呢個咁樣嘅做法， 佢係咪以為香港啲選民個個都係愚昧無知嘅咧？叫得初選咪就係初選咯。是不是如果不是怎会有初选和正式选举的分别呢所以即我不知道选管会是用什么逻辑或者他是不是懂中文的啦此其一。其二他说、哦、如果牵涉人多那头就要规管那什么叫人多、即是60多万人 他认为多那头那50万是不是会好一点呢40万是不是他会舒服一点呢30万他会见不到呢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又是一个即是没事找事来做的即是不是因为左部或者因为左派就疯狂攻击咁所以佢就要回应一下呢初选其实每一个政党都有㗎啦你问返建制派嘅政党自己都有初选啦佢避免初选两个字佢用内部轮选咁你系咪初选呢嗰啲使唔使管呢但係其实即係返返嚟呢我觉得听众要清楚一点就係、是、今次参与初选嘅人士包括起码我为自己同埋公民党嘅一众党友去讲啦我哋全部都跟足选举于法例要求每一嘅所有嘅申報都做足嘅，咁所以咧，即係政府其實完全清楚知道我哋使嘅錢，我哋派嗰張派幾多單張，全部都係跟翻選舉法例嘅要求。咁所以如果佢覺得呢一個係對佢有問題，咁你攞出嚟講技術上有咩問題先？你唔好一下跳入去咧，就用國安法，即係佢今次嘅報告裏邊咧，又列舉埋國安法出嚟。咁呢一啲，我覺得咧就係有啲過分。 咁嗱，但係即係泛民今次譬如話喺七月份做嗰個初選啦，咁啊即係其實係即係希望能揾到一啲人出嚟咧，係參與正式嘅立法會嘅選舉噶嘛，係嘛？即係初選嗰個意思都係咁樣嘅啫。 咁當然啦，唔通大家即係煮飯仔咩？係咪？ 咁但係嗱，即係如果佢據個報告嘅講法啦嚇，係話會有誤導選民嘅，咁你覺得即係誤導嗰個意思係啲咩嘢咧？ 我覺得冇啊，所以不如由翻佢認為有誤導攞翻出嚟講咧，佢去證明自己嘅 case 我點可能係自己冇發生？我覺得冇呢件事嘅出現嘅時候，佢就喺度講話有誤導咧，更何況？唔好忘記，場選舉係俾特區政府取消咗嘅，而根本。点误导呢场选举正式的选举都没有出现有没有受害人呢有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哎呀我被泛民误导了连这个正式选举的机会都没有他就说被误导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张 杨岳桥你们有些报道说你们做这个初选的时候是有跟这个选管会有接触谈过是吗有没有的、 我自己本人没有我不知道其他有没有 咁選管會個講法亦都係話咧，就有四個處理選舉投訴嘅單位接獲到有1000多宗嘅投訴啦。咁你亦都有知唔知道啲投訴，譬如話有冇人聯絡過你關於啲投訴，係對今次嘅初選有啲咩嘅意見啊、批評啊等等，有冇啊？即係你知唔知道啲投訴嘅內容係啲咩嘢？ 不知道。 OK， 好啊。咁另外關於嗰、那個關愛隊咧，亦都有提到啦嚇。咁應該話要設呢個關愛隊嘅。咁今次有人提咗啦。咁選管會啱啱過咗嗰個選舉咧，即係區議會裏邊咧就冇接受到嘅。咁呢方面就喺泛民裏面又點嘅回應呢即係其實係咪應該要有呢個關愛隊，或者可以容許佢俾一啲譬如可能年紀大啲嘅朋友可以即係方便啲去排隊投票咁樣。咁呢方面你哋自己傾過，又對個反應會點啊？ 其實而家。翻翻去個問題，點解會有人認為有關愛隊咧就要多人投票？點解多人投票咧？係咪票站唔夠咧？即係其實應該 即係你講應該增加票站， 唔好本末倒置。真正應該做嘅就係增加票站，應該增加多啲俾市民投票嘅空間。嘅機會亦都方便市民。你整得關愛隊嘅話，你長者可以有得坐，咁係咪唔舒服嘅？孕婦又可以去坐呢？我對腳整親有冇得去坐呢？即係其實好多嘢呢，就係點解唔返去源頭？個源頭係乜嘢呢？就係唔夠空間或者太多人排隊，咁咪太多人排隊咪分流囉。分流最好嘅辦法咪就增加票站。 咁電子投票呢，即係你覺得嗰、那個即係用一個電子點票嘅方式，或者用電子投票嘅方式做一個咁樣嘅電子名冊，就方便啲電子選民登記冊啊，應該講係咪有幫助咧？對呢、這個即係設關愛隊， 在任何牽涉到選舉，尤其是改動投票辦法的過程裏面呢，都需要去取信於民的。而這些的工作呢，是要確保到不要有任何的空間是有舞弊的成分在裏面。咁所以尤其是當你去將佢電子化嘅時候，中間唔會有任何人為可以令到有啲記錄有改變呢，咁呢啲係令人憂慮嘅。咁呢啲嘢未確保到唔會存在之前呢，任何嘅改動呢，我覺得都唔應該呢係亂嚟，否則嘅話你只會係令到選舉嘅公平性模糊嘅。 嗯，咁啊，楊岳橋啊，你哋對於今次選管會即係整個報告書裏邊咧，仲有冇咩嘅回應，或者你覺得即係如果按照你頭先咁講咧，基本上好多提出嚟嘅意見，你都唔會考慮，或者唔會傾，或者咧都唔會接受嘅，可唔可以咁講啊？ 其實選管會以往咧係一個即係選舉公平公正嘅把關者嚟嘅，咁今次咧就無的放矢，針對初選咧就喺度指即係説三道四。又喺度即係猶如恐嚇一樣咧，就攞國安法嘅條文出嚟，咁呢一個咧係令到選管會中立嘅形象咧已經係有所破壞，此其一。其二咧就係對於海外投票，特別係即係喺大灣區投票呢一個明顯咧，係令人覺得背後係有政治動機喺裏邊，而選管會作為一個中立嘅機構咧，其實應該小心行事。 好，唔該曬啊，楊岳橋。 下午五点半，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或以上。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530公里，即是在北纬 18.7 度、东经 110.9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向海南岛。浪卡即将在海南岛登陆，随着浪卡登陆后减弱并进一步远离香港，本港风势预计会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情况，在傍晚6点至8点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浪卡相关的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青洲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8、68和5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86和83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1，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视乎本地的风力情况，在傍晚六点至晚上八点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浪卡即将在海南岛登陆，随着浪卡登陆之后减弱并进一步远离本港，本港风势预计会逐渐减弱，与浪卡相关的雨带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澳门发出的八号东北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说随着热带气旋浪卡远离，对澳门的威胁逐步减少，将会在晚上七点改发出三号风球。气象局说在浪卡和东北季候风两个系统的共同影响下，预料今晚至到明日清晨，澳门桥上空旷地段和高地仍然会维持强风程度和有阵风。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感染有4宗，其中2宗源头不明，患者包括一名68岁男子，他在上星期一开始发烧，同日和上星期四向一名私家医生求诊，星期日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求医并留院，他住在将军澳天骏第8座，一名同住的32岁家人亦都在今日确诊，列为有流行病学关联的患者。 另一宗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是一名48岁男子，上星期六开始发烧，第二日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医，星期一递交深喉唾液样本。患者住在牛头角碧丽苑 A 座，在太古城中心一期工作，最后翻工的日期是上星期五。本港至今累计有5202宗确诊个案。马来西亚在野党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上周到皇宫觐见国家元首，要求批准筹组新政府。安华宣称已经掌握国会足够的支持票数。会面历时大约一个钟头，他之后向记者说，呼吁马来西亚人容许国家元首时间消化，并根据宪法精神和酌情权作出决定。他重申总理毛希丁已经失去多数的职位，现时是适当时候辞职。皇宫发言人说，安华只是提供支持他出任总理的议员数目，并没有详情，敦促安华尊重宪法程序。安华上个月宣称已经获得国会强大和稳定支持，将会成为新总理，又宣称毛希丁政府已经垮台。天气方面，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者以上。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30公里，即是在北纬18.7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海南岛。浪卡即将在海南岛登陆，随着浪卡登陆之后减弱并进一步远离本港，本港风势预计会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情况，在傍晚6点至晚上8点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与浪卡相关的雨带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横澜岛、青洲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8、68和5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86和83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北风，晚间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雨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4至28度，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0%。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跟你讲，现在这么多条隧道和路面的交通都是正常的，都是有些封路，提一提你。启德的协调道由于有危险窗户，介乎启新道至到启城。至到城启道的一段協調道，来回方向都是封闭的，重复多次，就是介乎启新道和城启道的一段協調道，来回方向暂时封闭。另外，广东道的西九龙段由于有爆水管，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会场道的慢线封闭。水渠道通菜街交界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交界位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车辆不能够由西洋菜南街左转入去水渠道。现在巴士方面，新巴和城巴 S1 B3 XB5 都是提高有限度服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咧，同大家傾緊咧，就關於選管會咧發表嘅報告，咁其中提到咧一系列嘅建議咧，包括有境外投票啦、初選啦，咁呢兩項咧，相信就係比較大嘅爭議嘅。咁其他亦都提到咧，關於投票應唔應該設關內隊啦，以及咧電子投票啊，同埋就設呢個電子點票等等呢咁嘅方案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選管會嘅建議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或者發表你嘅意見嘅。咁好啦，咁電話機旁邊我哋而家就有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张国军，你到咧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嘅。张国军你好，系张国军，听唔听到？ 听到，系你好。 系啊系啊，我啱啱倾紧咧就系关于选管会嗰、那个报告啦。咁啊，其中提到嗰个境外投票嗰部分咧，咁啊，关于境外投票咧就我就睇翻啲报道啦，即系你哋都应该系民建联啊，啲都系应该赞成噶。咁但系人都有好多提出咗嗱，选管会自己就已经讲咗先啦，佢就话应该要有一个合适嘅监管机制，咁啊亦都要咧就即系点样处理一啲违规嘅事项、执法问题咧都要考虑嘅。咁当然亦都更加多人提议到咧，即系留意到咧就话咧到底。咁樣嘅方案咧，會唔會出現好多漏弊啊，或者影響到個選舉嘅公正性咧？咁你哋點樣回應呢啲咁樣嘅即係疑問啊？即係雖然你哋可能係都贊成做呢樣嘢啦，咁你點樣回應呢啲咁樣嘅考慮咧？即係或者質疑咧？ 當然啦，你話即係喺境外投票呢一樣嘢咧，其實喺全世界選舉嚟講咧，都唔係咩新事物㗎啦。只不過即係我哋坦白講，我哋香港選舉制度即係由。即係上世紀九十年代到而家幾十年嚟，其實都冇乜進步過。咁所以我哋一個好古老嘅選舉制度，所以咧而家有任何一啲嘅提出嘅一啲嘅改動啊，或者調整嘅時候咧，好似咧就大家咧覺得，咦，即係好似好好大件事，好似件新嘅事咁，好嘅新嘅事物咁樣。但你環顧翻美國又好，就算菲律賓總統選舉又好，喺香港嘅菲傭，佢哋都可以咧喺香港裏邊咧去即係去揀選佢自己嘅候選人嘅支持嘅候選人嘅，所以首先境外投票，讓一啲喺唔喺自己國家或者地方嘅一啲嘅選民去行使佢嘅公民嘅權利咧，呢一點其實全世界裏邊咧都可以咁講，好多地方係做緊，亦都係好常見嘅。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話嗱，如果我哋都認，首先如果我哋認同咗。呢一件事境外投票呢其实是一件即是正確的事、全世界都有咁做的事的时候，咁我哋就当然要考虑就執行的时候究竟怎样做是做得到是不是可行、怎样去杜绝问题、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啦，執行和操作的设计。咁当然在我哋香港现在的选举法例里面呢其实是可以管核到呢是香港境外的一些的非法和舞弊的行为的。即是话喺我哋选举法例之后咧，如果你唔喺香港，你喺境外你做一啲嘅中票贿赂嘅行为咧，其实咧都受到呢个香港嘅选举法例咧系管辖嘅。咁当然啦，你话去到跟住咁，如果喺唔喺香港境外，究竟系点样去 监察？点样执行啦？ 嗱，点样执行？点样去搜证？嗱，呢个系执行层面嘅事。其实当然啦，我谂如果特区政府系喺呢一方面系就即系回，如果佢系回应即系选管会嘅报告去提出呢啲建议嘅时候。特区政府是有责任在修改的时候呢是提出一套即完整和有说服力的一套的即制度的设计、令到大家呢是继续是对现在我们的选举制度呢是可以保持现在的那种公正公平的信心。 是啊，张国军，但是选管会自己都有讲的，即是刚才说虽然其他外国有这样的做法，但是香港呢就真的的确一直都没有的这个这样的做法。甚至这个当时前任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啊，即系聂德权咧，喺旧年嘅11月26号咧，佢自己都咁讲噶，佢咧本地投票咧就遇到非本地投票啊，面对好多问题嘅，例如监察投票啊等等啊咁。咁啊，如果真系要落实嘅话咧，其实个监察机制都系紧要噶嘛，因为大家都希望个选举真系公正啦。咁、你哋自己初步考虑呢样嘅时候，点样可以做到呢个监察机制咧？好多人话，如果根本就唔喺香港进行嗰投票嘅话，喺内地啊，或者系譬如大湾区咁，咁真系点样可以落实到呢个监察机制先？ 當然啦，我剛才所講啦，如果要做呢一件事嘅時候咧，你一定要修改嗰個香港嘅法例嘅。 嗯。 咁你就一定就需要去立法會嘅。 嗯。 咁到時你去到立法會，我一定嘅特區政府有責任咧，可以真係清楚交代成個境外嘅制度設計，究竟邊一啲人去做。 嗯、 啊！即系将来边啲人去负责去维持个选票站嘅运作，边啲人去确保个选票系嘅安全啊？点样系点票？点样派票？个秩序系点样做吓、啊？究竟同特别我哋即系如果喺境外嘅时候，同当地如果你举个例，你话大湾区咁，大湾区嘅时候，你会唔会边啲系需要系内地嘅法律系管辖嘅地方，例如社会安宁系同佢有关啊，定系点样啊？嗱，呢啲地方我谂要喺立法会度咧，官员咧真系要同大家咧系解释清楚。咁呢一点，我相信对于香港市民嚟讲咧，坦白嚟讲咧，都系一件新事物嚟嘅。所以我谂特区政府更加要比其他社会政策咧系更加清楚去解释，令到大家咧系即系明白当中嘅细节咧。我谂呢一点都系喺即系嚟紧嚟讲，如果要喺立法会做呢啲工作咧。即系政府一定要比其他嘅政策咧更加要即系解说咧，系做得更加清楚细致咯。 系阿张国军啊，有人提到咧，即系如果你要做呢样嘢嘅时候咧，就唔应该净系大湾区噶，因为而家啲讲法啊，可能主要大湾区咁，你全国其他地方嘅人系点咧？喺其他国家里边嘅香港人，如果有个投票权嘅，又系咪应该要涵盖埋都可以俾佢哋做咧？咁呢啲方面嘅意见，你其实系点谂嘅？ 嗱，當然我哋而家未知道特區政府最終即係佢究竟嘅決定係諗住點樣嚟立法會啊。 嗯。 但喺我哋自己民建聯嘅睇法咧，我哋會覺得就係其實自回歸之後，其實我哋好多香港人咧喺不論喺工作啊、學業啊、生活啦、 啊。係啊，張國軍啊，因為你嘅時間關係咧，唔好意思先啊，先打斷你先，喺度先聽一聽風暴消息同埋呢個新聞。 下昼5: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昼5，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的西南约530公里，即是北纬18.7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向海南岛。浪卡即将在海南岛登陆，随着浪卡登陆后减弱并进一步远离香港，本港风势预计会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情况，在傍晚6至8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浪卡相关的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青洲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8、68和5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86和83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00、30:00、45:00和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我哋倾紧关于选管会咧，提出我哋嘅选举提交咗份选举报告书，提出咗好几个议题咧，就到底香港呢度点样做咧咁样。咁啱啱喺呢个风暴消息之前，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阿张国军嘅，张国军。是啊，我哋继续啊。咁啱头先我想问你个问题咧，就系话关于如果其他地区咧，或者其他喺内地嘅其他省市，系咪都应该全部涵盖晒咧？即系话做一个境外投票嘅话，系所有其他地区不在香港境外嘅都可以做到咧，就唔系净系针对大湾区咧咁。咁啊，请你继续讲啊。 即係當然，我哋民建聯一路以嚟嘅態度咧，就係回歸之後，其實好多香港人咧喺工作啊、生活啊、家庭啊、學習等等咧，其實咧佢同內地係分唔開嘅。每一日可能佢都要翻內地，甚至有啲咧可能佢即係都每個月咧都有相當時間要喺內地裏邊去工作。 咁但係佢又同香港繼續係保持好緊密嘅聯繫，因為始終係佢都係香港嘅居民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係冇一個制度俾佢哋喺內地去投票咧，其實對佢哋嚟講咧，亦都唔係好公道，因為喺一個國家之下，如果有個我哋嘅一個嘅選舉而佢冇得參與咧，其實我哋覺得係講唔通嘅。咁當然嗱，喺做起上到嚟，你話當然咧，如果係全個國家裏面嘅香港人都能夠投票，一定係最理想。咁但係喺實際上，當然啦，要做嘅時候，你亦都要考慮就係話，人力究竟特區政府嘅人力物力究竟係力之所及，可以做到咩地步呢？咁呢個當然我哋會促請就係政府，如果能夠可以涵蓋越多越好，呢、這個就不嬲我哋嘅睇法啦。咁但係我哋又覺得，如果即係個能力係即係始終有限制嘅客觀環境嘅情況之下，咁當然我哋覺得喺大灣區呢啲地方咧係最多香港人喺上面嘅。咁呢啲地方如果做咗先咧，其實已經涵蓋咗相當多嘅香港人，所以點解過去我哋會提出即係大灣區係先去做嘅一個概念咧？就點解？當然，如果可以喺大灣區之外，其他其實仲有好多地方都好多香港人嘅，例如北京、上海等等。咁呢啲地方究竟可唔可以做到咧？我哋當然希望做到。 咁譬如话举个例喺台湾咧，咁如果而家啲人话即系多人去咗台湾定居或者其他嘢，咁嗰啲人就可唔可以得有呢个投票权？ 嗱，喺我嘅角度咧，其实喺我哋刚才我所讲啦，如果喺我哋国家嘅地方里边啊，如果我哋一个特区嘅选举制度，我能够国家里边嘅香港嘅居民都能够投票，我哋当然系希望做到。咁所以你话即系咁讲，你话将来如果喺台湾嘅香港人，佢哋都有办法系投到票嘅，当然我哋都觉得系可以支持啦。咁但系个前提就系话，究竟特区政府有冇办法可以同台湾？是可以傾到一個即係容許我哋可以係做到我哋呢個即係地方選舉嘅安排，呢個就另外一件事啦。 投票嘅協議啊，咁嗱個選 舉又長遠啦嚇。 係啊，長阿張國軍嗱，都有提到嗰、那個即係個選舉條例裏邊咧，即係頭先都有講啦，即係話關於要有一個通常居港咧。即係呢個規定噶嘛，咁啊嗱，譬如有啲朋友可能佢根本就已經係移居咗外邊噶咯，咁或者佢即係可能香港就係用分區投票噶嘛，要有地區你有住址噶嘛，咁呢啲咁嘅問題，雖然我都話嘅技術上啫，但係都係同個選舉好有關係噶嘛，咁你哋初步有冇啲咩諗法㗎？即係點樣解決到呢啲問題啊？ 嗱，其實我哋所提嘅話，讓一啲喺內地嘅香港人投票咧，我哋冇諗住去更改呢個選民嘅定義嘅。好似你所講主持選民嘅定義咧，都係保持住咧，就係話佢其實係通常係居港，即係同香港一個緊密嘅聯繫啦。一點咧，一定一直都係咁，亦都唔希望係會改變嘅。咁但係啦，你所講話究竟佢分區投票嘅時候，佢又越過咁佢究竟點樣報地址咧？嗱，首先。一個香港居民喺香港有冇權投票，同佢究竟係即係佢住喺九龍定香港咧，就冇呢個同佢嘅選舉權冇關係嘅。佢住喺邊度，安排邊個分區投票，呢個純粹係選舉制度設計裏面，我哋咧係劃分啲選民，讓即係我哋個制度裏面咧係方便我哋去運作咁解嘅啫。咁所以我相信就係如果將來一啲喺內地即係香港兩邊走嘅居民。如果佢能夠提供到一個香港嘅一個地址，咁佢因為最主要，其實剛才我所講，佢呢、這個唔係影響佢選民資格嘅一個必然嘅先決條件嚟嘅，但係佢要提供到一個咧係香港嘅一個嘅聯絡嘅主要嘅聯絡地址，佢翻到嚟香港會喺香就係、是、呢個地方去住嘅，其實就可以係解決嗰件事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張國軍。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張國軍，咁而家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關於選管會咧發表咗一個報告書，就提出咗好多立法會選舉嘅有關嘅議題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啲議題有興趣，想發表意見咧，或者同自由風傾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同我哋傾下嘅。咁好啦，咁我哋到呢個時間，我哋再揾多一位咧，就係即係政治學嘅專家咧，同我哋分享下或者係講下咧關於今次個選委會嘅報告書嘅。咁佢就係咧就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嘅副教授。马岳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啱啱讲紧咧选管会呢个报告啦，咁咧就马岳你系一个学者嘅背景啊，咁我哋或者先问一啲原则嘅问题先啦。咁香港我哋话咧，即系而家睇翻统计处嘅报告咧，2019年咧就话有54万啊嘅香港居民咧就逗留喺广东省啊嘛，咁啊即系如果喺一个即系譬如投票或者选举原则上面咧，应唔应该俾一啲即系唔喺香港嘅但系有香港嘅居民咧系有呢个投票权咧，或者 如果是即系有一个即系得或者唔得嘅时候，个理据又在边度咧？咁请你分析一下好嘛？ 我谂其实如果喺而家个即系法律框架底下，即系等于选管会个报告都有讲咧，咁就第一你要通常在港居住。 嗯， 咁就即系当然系要喺香港永久居民啦，就通常在港居住。咁同埋咧，你登记嗰个住址咧，应该系喺香港唯一同埋主要嘅居所。 嗯， 咁即系话，如果你嗰个人本身基本上大部分嘅时间都唔系喺香港居住，咁然后即系偶然翻嚟，如果可能处理一下一啲嘅事务嘅话咧，咁其实就并不。應該並不符合嗰個選民登記嘅資格嘅，咁就即係亦都而家有啲人講到話，即係佢可以求其揾個親戚嘅地址登記都得，咁呢個我相信就其實都幾違反個精神嘅，因為嗰個人已經其實可能唔係即係雖然佢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嘅資格啦，咁但係咧就其實佢已經並不是經常在港居住嘅人，咁呢個我諗如果你話要改嘅話咧，就係一個即係對成個選民登記嘅資格嘅一個好大嘅改動。因為我諗亦都其實睇唔到一個好強嘅理由話點解，即係譬如話淨係會去俾廣東省，因為你有香港好多人移民咗好多地方，或者去外國讀書咁樣等等嘅話，咁如果你要俾大灣區或者廣東省嘅人個便利去投票嘅話咧，其實可能你全世界嘅香港居民走咗去嘅咧，你都要即係一視同仁。咁呢個我諗咧帶來嗰個法律問題咧會係非常之大嘅。 同埋係咪一個公平嘅做法啦？係咪？即係可能都先牽涉到。 因為你冇理由即係地域上就純粹限喺廣東省或者大灣區咁，因為你香港嘅居民符合個資格嘅，其實可能就即係即係全世界都有嘅，即係中國各地啊、台灣啊，咁就一個即係歐洲啊、加拿大啊咁樣，咁變咗嗰個數目係非常之龐大嘅。即係我諗選管會本身個報告都寫話，即係呢樣嘢其實牽涉一個非常之複雜嘅一個即係政策問題，同埋個原則問題。咁佢哋我諗個報告佢係話咁樣搞唔掂嘅，其實佢哋個報告嘅內容都係咁講嘅 嚇。係啊，馬學啊，我哋去睇翻外國咧，其實都有呢啲做法嘅啊。譬如即係我哋話睇翻啲文件咧，就新加坡啦、英國啦。美國更加多添啦，美國喺度投票咧就好多佢哋，譬如你香港我哋見到嘅，多時電視新聞亦都報嘅，佢哋啲喺香港嘅僑民就會去排隊啦，就去投票咁樣。咁佢哋嘅安排其實點樣？佢哋啲經驗係點樣嘅咧？引用翻嚟喺香港裏邊有冇一啲參考嘅元素可以做嘅咧？咁 嗱，美國就好簡單咧，佢叫佢去領事館投，咁於是乎就即係美國即係全世界或者美國同埋佢美國係容許呢一個即係郵寄嘅選票，咁於是乎咧呢、這個就即係郵寄就你可以寄翻去你自己嘅即係所居地啊，寄翻去領事館都得。咁但係香港即係現在即係選管會報告都提到，即係話郵寄嗰樣嘢會出現一個即係大家好擔心嘅問題，就會唔會舞弊咧？即係有人去收曬啲選票咁，然後一次過寄翻嚟咧，咁樣呢樣嘢點樣確保咧？咁樣咁我諗現在即係話其實即係如果你話要喺內地設置票站嘅話咧，咁其實就大家都我就咁諗，我都諗到好多嘅懷疑。即是说其实是不是由香港的公务员去即是 监票监督 开成个票站即是说咁同埋你就理论上如果以香港嗰个票站嗰个规则即是香港票站的规则的话就应该所有候选人啊同候选人应该有代表可以在个票站嗰度嘅。即係監察成個選舉嘅過程，咁呢樣嘢如果以現在即係咪譬如民主派真係可以派到代表上去咧？我都好懷疑。咁同埋即係譬如所有違法啊等等，即係舞弊啊等等咧，其實就香港嘅公務員冇可能可以喺內地執法噶嘛。咁就邊個可以執法咧？嗰啲法例是否應用得喺到喺內地嘅票站嗰度咧？咁呢個即係。我諗都會即係引出非常之複雜嘅法律問題嘅，比如而家個俾我嘅感覺就係、 是、馬和咁，但係即係雖然我哋頭先講翻咧，即係喺個執行細節上咧，就好多問題即係會出現嘅，亦都即係執行裏邊咧點做咧咁。咁但係從一個原則都要考慮先啦。咁啊，到底譬如話我哋即係長遠計個制度上面咧，需唔需要做呢、這個？咁嘅動作或者呢個咁樣嘅修訂，係令到一啲咁樣嘅即係境外嘅香港人，咁嗱佢有啲可能唔一定係移民嘅，而家我哋成日講緊話大灣區或者內地啦嚇，或者甚至近啲香港嘅，好多人而家都過咗去，但係佢唔一定係就係搬咗家噶嘛，即係可能佢香港會繼續有地址噶嘛，需唔需要引咗個制度，令到佢哋有呢個投票權咧？喺個原則上去講咧，即係你點睇呢個議題咧？ 嗱，現在個法律嗰個界線就係通常在港居住， 咁我個諗呢個都合理嘅，因為你好多嘅現在香港嘅法例相關嘅，即係譬如身份啦咁樣，咁其實都係即係通常在港居住可唔可以做得到？譬如參選嘅資格。即係選舉權其實一條界線就是通常就講居住，咁就於是乎你話如果其實已經即係走咗去第二度，而第二度無論嗰樣嘢嗰度係廣東省或者係加拿大，咁其實已經係大一年即係365日，可能300日都係喺即係另外一笪地方居住，而好少翻嚟香港嘅話，咁就咁我都會質疑佢是否應該仲俾個選民資格佢，因為好簡單啦，即係話你都唔係住喺嗰度，咁個區發生嘅事，咁其實你應該個話事權會少啲咁樣，咁你即係你係，如果你嗰個居所本身即係未必留喺度嘅話，咁樣，咁如果你話你係業主，仲有層樓喺度，咁我諗過你個理據會強少少啦，因為你應該仲有個利益喺度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好多已經根本上本質上大部分時間一年都唔係喺香港居住嘅話咧，咁就即係雖然你有永久居民身份，咁但係永久居民身份就香港大家都知道有永久居曾經攞過身份證嘅人好多咁樣，咁就邊於是乎就即係如果你唔喺嗰度劃條界嘅話咧，咁就即係所有加拿大、美國嘅人都會劃到得佢應該可以投票咧，咁。但跟住司法覆核咧，我就睇唔到其實嗰樣嘢可以即係解決到法律上面公平嗰個問題。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馬樂。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樂。咁我哋呢度傾緊嘅咧就係選管會咧發表咗嘅報告書嘅。咁而家時間咧要聽一聽一下新聞同埋呢個交通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由于强风关系啦，昂船洲大桥有强风措施噶，咁啊大桥嘅中线需要封闭啦，1.6米以上嘅高身车辆不能够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九龙方向、西九龙公路同埋货柜码头南路去昂船洲大桥支路噶，咁青衣路去昂船洲大桥啦，同埋南湾隧道嘅支路咧都要封闭，青屿干线同埋丁九桥啊，车速限制每小时咧降到50公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来往方向的中线现在封闭，车速限制都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而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快线中线车速限制就降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就降到60公里。另外山顶缆车、电车、昂平360服务仍然是暂停。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應該有機會落翻去之前嗰個低位咧，大約1.2675嘅。嗰陣時連續幾日都頂得住呢個位，咁所以穿唔到。咁但係如果呢個位之前一路都穿唔到，而今次能夠突破向下嘅話咧，咁就幾麻煩嘅啦。咁啊可能1.2258啊嗰啲位咧，咁啊先至可能係下一個支持位啦。咁啊調翻轉，如果一旦個談判如果係真係戲劇性談判成功有貿易協議嘅話咧，都唔排除個格局咧都係要先升後跌嘅。咁啊，先升嘅話咧，可能都係逼近1.33，應該有阻力嘅啦。咁然後可能都會再次回翻落去1.2675嗰啲位咯。 國際能源署表示，新型肺炎疫情導致經濟復甦緩慢，可能令到全球能源需求全面反彈推遲去到2025年。另外亦都展望假設疫情同埋治療方法面世，可能會意味住全球經濟將會喺明年反彈，到2023年能源需求會復甦。美元對其他貨幣嘅現價：港元7.75，日元105.48，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1，人民幣6.737，英鎊對美元1.305，歐元對美元1.179，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66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1.16美元，賣出1922.06美元。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巴士服务，新巴和城巴由现在开始已经陆续恢复各条恒常的巴士路线服务，九巴和龙运巴士都是由现在开始陆续恢复各条的恒常巴士路线服务，但是仍然有部分的巴士线是暂停服务。新大屿山巴士37号 M、 38、 39M、 B2、B2P 同埋 B6 咧，就而家開始咧就陸續恢復正常服務噶。咁但係2號啦、4號同埋23號咧，就仍然暫停服務。珀麗灣客運 NR330 同埋 NR332 維持有限度服務。 愉景湾交通服务 DB08R 就暂停服务啦 ，DB01R、DB03R、DB03P 同埋 DB02R 咧就维持有限度服务噶，大家留意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嘅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嘅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琴日咧，我哋讲咗牛扒咧，如果好多斤，我哋可以点讲？咁我哋今日咧再讲一讲，我哋可以点样形容一份牛扒生熟程度啊、部位嗰啲咧，萧叔就唔多讲，因为好多同学都已经识噶啦。我哋形容牛扒，我哋可以用咩形容词咧？我哋可以仲可以话 juicy 啦 ，OK， 好多汁噶啦 ，juicy 啦，好 juicy， 好似我哋形容一个生果咁 ，juicy。同 juicy 差唔多嘅字咧，我哋亦都可以用咧 succulent。S-U-C-C-U-L-E-N-T. It's also a very common word. We can say it's a very succulent steak. It's a really succulent steak. 另外一个字呢，我哋会好常用去形容牛扒呢，就是 marbling, okay? 好似云石一般嘅。Okay, marbling. 呢个系个 noun 嚟嘅。好似云石一般嘅样子啦。通常呢就是形容一块肥嘟嘟嘅牛扒里面嘅肥膏呢，係分布得非常之均匀。咁你可以话咧，有销售会可能会话 ，Oh, look at the steak, the marbling is divine. OK， 呢个牛扒嘅肥膏分布得极度均匀，同埋好多啊，咁啊肯定好好食啦。The marbling is divine. OK， or you can say, Oh, look at the marbling of the steak。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我系元朗花农阿顺哥。困难嘅日子过后咧，总会见到太阳。我喺呢度首先多谢我身边嗰另一半啦，同有我个家人啦，仲有市民啦，撑住我哋，我哋大家一齐共同挨过困难嘅日子。香港市民，就算你哋如果有啲唔开心，有少少困扰嘅，亦都应该好似我咁一样，继续加油。明天会更好的香港，我觉得一起俾心机撑落去，不要俾因为少少外来的因素而打残了我哋，一起努力咁样加油，挨落去，香港总会有明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啦，想同大家倾一个新嘅话题咧，咁就讲到关于咧特首系会上京咧，同呢个内地嘅一啲部委咧商议个政策嘅。咁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寻日就宣布啦，就会押后咧原定喺呢个星期三啊，即系应该听日咧出炉嘅施政报告。咁咧争取咧下月底前咧公布嘅。咁呢个咧可以话系历任嘅特首咧首次临时更改呢个宣读施政报告嘅日期嘅。咁啊，大家知道啦，如果寻日宣布咧，即系其实仲有两日嘅时间嘅啫。咁咁长。 黨撮咧係到底代表咗啲咩咧？咁咁啊，據林鄭月娥自己解釋咧，佢就話咧香港嘅經濟復甦咧就離唔開中央嘅支持。咁啊，佢自己早前已經梳理咗一系列嘅措施咧，就請求中央考慮同埋支持嘅。咁啊，故此佢喺本月下旬咧就將會前往北京啦，就參與一啲部委嘅協調會議。咁啊，希望咧就將中央支持香港發展嘅政策咧就包括喺一份嘅施政報告裏邊。咁啊，但係依個咧就係良好願望啦。咁但係都有啲人覺得奇怪嘅。咁啊，點解唔喺施政報告之前咧，應該係依啲同部委嘅商議啊，以及係咪能夠得到支持咧，已經係早一啲係得到個答案。而依個施政報告裏邊咧嘅日子啊，即係原定係聽日公布日子裏邊咧，就先解決咗先，咁然之後就香港對香港嘅市民宣布咧，咁係要去到咧即係臨之前嘅兩日先至去公布咧，咁咁有關呢啲話題咧，大家都可以打嚟1872311咧，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啊，據呢個報道講咧，咁咧就話呢個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去北京嘅話，佢傾啦同啲部委，咁啊有啲咩嘅內容會傾到嘅咧？咁啊，其中有提及到咧，就包括咗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啦。金融啦、創科、航空業同埋通關等等嘅，咁啊，據呢個特首講咧，佢就係香港市民咧，就希望呢啲政策咧，對於恢復對經濟嘅信心啊，同埋對於咧為商業活動注入新嘅動力咧，就都非常有好處嘅咁。咁啊，特首嘅行程咧，就喺聽日咧就會參與呢個深圳特區嘅建立40周年嘅慶祝大會噶啦。咁啊，同場嘅咧就有國家主席習近平咧，亦都會出席嘅。咁但係到時候咧，就喺聽日嘅場合裏邊咧，到底啊習主席會唔會見呢、這個特首林鄭月娥咧？咁呢個就未定嘅。咁內地嘅安排咧，都通常就係唔會事前公布嘅。咁呢個會面咧，就如果係有嘅話咧，咁相信都好矚目嘅。咁大家如果留意啲新聞嘅話咧，亦都希望可以留意啦。咁啊，到底特首臨時啊，即係真係我哋話咧係歷任嘅特首都差唔多係首次啦。臨時臨急係更改個宣讀施政報告日期裏邊咧，就大家點睇咧？咁咁有啲建制派嘅議員咧就話咧，就希望咧就特首林鄭月娥咧就真係要有貨交先好啦，咁所以佢哋，但有啲人咧就話熟悉呢個國情咧，就坦然咧就唔係好夠，即係唔係好能夠過分樂觀啦。咁啊，因為咧就咁臨時臨急去傾咧，到底係咪真能夠傾出啲結果咧？咁樣咁啊，大家當然要拭目以待啦。咁但係都另一個奇怪嘅地方就係話咧，特首話要延遲宣讀呢個施政報告日期咧，但係到底延到幾時咧？其實連一個具體日期都冇嘅，咁啊只係話咧就喺11月裏邊咧，11月底左右啦咁。咁呢啲咁嘅安排咧，到底大家有啲咩睇法，有啲咩意見？咁欢迎你打嚟咧1872311咧，同自由风分享嘅意见嘅。咁我而家倾紧嘅就关于特首上京商讨一啲新嘅政策。咁先听一听风暴消息先。 傍晚6: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6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520公里，即是在北纬18.9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向海南岛。浪卡即将在海南岛登陆，随着浪卡登陆后逐渐减弱，并进一步远离香港，本港风势预计会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情况，在未来1-2小时内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浪卡相关的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横澜岛、青洲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1、66和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0、85和71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傾緊咧就係特首咧就係臨時啊，即係好緊急地咧宣布咗咧係要更改呢個施政報告嘅宣讀日期。咁並且咧就話咧呢個月嘅下旬咧就會去北京咧參與啲部委嘅協調會議啊。咁希望中央能夠支持香港嘅發展啊，提供一啲嘅政策啊等等。咁大家對呢啲話題到底有咩嘅意見咧，或者想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咧？歡迎你打嚟咧1872311 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呢個時間裏邊咧就請嚟咗咧就行政會議成員。和经文联的立法会员林建峰和我们分享一下就这个话题。林建峰你好。 喂建章你好。 是你好。我刚才提到就特首就这个月的下旬就去北京了。到底其实要谈些什么东西，或者你预期呢其实有没有什么成果会谈到出来的 呢？我觉得现在香港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的。不但止我们要全民全心去抗疫。咁對於未來香港嗰個經濟點樣呢，真係要有新嘅思維，同埋有一啲新嘅新嘅措施可以落實嘅。咁適逢呢個十四五規劃就嚟開會啦。咁即係過去嚟講，有啲人就話：喂，所有嗰啲規劃都冇包香港在內嘅。我哋好似被規劃咁樣。我哋既然已經融入咗國家嘅體系，我哋應該咧就係將我哋嘅意見咁咧向中央反映，希望將呢啲意見咧納入咗響十四五規劃裏邊。咁係乜嘢嘅政策咧？我諗呢啲都有待特首上去開完兩個會之後咧，希望佢有啲好消息帶翻嚟啦。咁有啲人就話啦：，喂，點解要跑咁多個部委啊？我覺得以前香港人咧就容許我講咧，有啲高傲自大，係嘛？你想要乜人哋就要俾乜你噶啦。但係整個國家嘅發展咧係多元化，亦都好多部門參與嘅，所以我相信有一啲建議咧係會牽涉到唔同嘅部門，咁一定要大家溝通好做好配合。咁今日亦都適逢係深圳呢個改革開放40週年嘅前夕啦。咁我哋睇到深圳喺過去40年由一個小小嘅農村變成今日嘅大都會。咁佢哋亦都將未來五年個計劃呢詳細咁樣列出咗嚟。喺科技嘅發展啦，金融嘅發展啦，我哋呢個兄弟呢未來就係一個金融科技中心嚟嘅。咁呢個係咪同香港有個競爭呢？永遠競爭都是有的，但是我们只要视乎这些竞争呢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大家可以怎样去互相配合的呢，我觉得大家发展都会很好的。科技无可置疑，现在深圳呢全球都公认是一个科学中心来的，科研中心来的，我们中国的硅谷。在这一方面我们怎样去配合呢？特首亦都带同咗我哋嘅科技局长上去，咁我相信呢一方面有可能都会有一啲交流嘅。 系，即系科技呢方面都会倾啦。阿林建峰，头先我呢度咧，即系想问一问先啦。林平话，特首突然间宣布咧就要改施政报告日期添，咁咧就下旬咧，即系呢个月下旬就会上北京倾啦。咁其实点解要咁急咧？同埋你头先倾咧，即系话呢啲咁嘅安排咧，其实如果即系香港真系要准备咧，可以同内地有个协调嘅，应该呢啲系咪要早倾嘅咧？点解临时临急咁先去做？会唔会意味住咧，其实都未必一定会倾到咩效果嘅成果出嚟咁急？会唔会啊？ 我 即系有咩可能性啊？可唔可以同佢讲啊？ 我反而咧就有信心。因为特首过去嗰几个礼拜几个月都喺度听取唔同嘅意见。嚟到摆落佢个施政报告嗰度嘅。咁就算上个礼拜我哋都有俾意见佢，好多嘢咧。佢而家都採取一個急事急辦，應做就去做。咁但係有一啲真係唔係話你話點就點嘅，係需要去溝通嘅。咁如果佢覺得有一啲意見真係對我哋振興經濟點樣令到香港可以跑出呢個困境有利嘅咧而將佢呢個施政報告延期嘅咧，我支持嘅。咁 你覺得支持？ 我支持。 系阿林建峰话，但系咧，你譬如话你自己代表商界嗰边啦，咁亦都即系好多商界嘅声音，我谂商会都同你反映过嘅。咁你今次里边，你希望啊，即系你嘅期望啊，即系特首上到去，即系同啲部委协调咧，有边几个方面你哋觉得，譬如你商界嘅声音嘅，系希望能够得到啲成果嘅咧？ 嗱，首先我都要讲讲，即系深圳佢已经列出咗未来嗰五年个，从金融啊、科技啊等等嘅发展咧，都系。啊，好清楚咁講咗出嚟噶啦。咁我哋香港嗱點樣借助呢個機會？我哋啊唔係話進入去大灣區，我哋已經係大灣區一份子噶啦。例如係咪可以俾多啲香港嘅企業、專業界嘅人士啊一啲優惠啊一啲互認嘅政策咧？嗱，而家有好多啊唔同嘅專業界嘅人士咧啊，香港有專業資格，但入到裏邊咧就冇辦法啦，你又唔可以。獨自去處理啲事件嘅，譬如呢個互認咧，我覺得係需要有 嘅。即係專業資格互認。 啊，係啦，係啦。咁啊，嗱，依一個啊，譬如嗱 ，SIPA 呢個契機咧，俾咗我哋十幾年好多好處嘅。咁呢個 SIPA 淨係得我哋啊，我哋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啊國內有嘅啫嘛。咁呢個點樣又可以啊，俾多啲呢個工商專業界嘅人士喺裏邊發展咧，特別。是一些年青的人士，你现在看到上面那些政策呢，对于年青人又讲回深圳，深圳他已经讲了，再讲一次就说我们是会更开放，是吧？他有很多其他的优惠，譬如一些我们没有的，香港没有的，一些国民的待遇啦，一些住屋的配套 的支持啦，那这些是不是可以 即系争取， 要求系啦，争取啦。就算到而家，我哋有時话咩股票通啊，呢样通嗰样通，甚至咯系唔系话买楼通都可以研究一下啦。咁当然呢个系我哋一啲意见嚟嘅，因为你通咧唔好净系话你上去攞你个好处，通就要两边都通嘅。就算如果深圳而家成为咗一个金融中心。但佢嘅金融中心同我哋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咧係唔同嘅，所以喺金融嗰個互助互利咧，我覺得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呢個咧，喺譬如仲裁嗰方面啦，呢個知識版權註冊嗰方面啦，我相信有好多嘢咧，我哋可以攞到一啲共通嘅。又例如係唔係可以幫助我哋工商專業界嗰啲不同界別嘅人士？在里面可以去在不同方面的发展，我现在只是讲这个大湾区先，其实真的很大的，广东还有很多地方包括在内和国内，我们现在经常看就说经常听就说喂有很多机会，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政策令到香港的年轻人或者香港的工商界朋友在上面可以得到一些便利，咁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咧，應該有一啲睇頭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提議咧，譬如我哋特區政府係咪可以設立一啲基金，例如一個專業基金，俾我哋香港嘅企業或者專業人才咧，喺上邊工作。工作證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呢啲係嘛？資格又是一個問題嚟嘅，咁呢啲都可以幫助香港年青人同埋有志響國內發展嘅，同埋一樣嘢最重要嘅，響呢幾個禮拜咧，我哋睇到啦，黃金周，你睇下國內嗰個消費情況，嗰啲旅遊情況，真係好似未有疫情之前咁樣噶啦，咁未來嘅一兩年，如果我哋要經濟復甦咧，我哋第一個市場。就是國內的市場，所以呢很多東西我希望即特首在這一方面提出一些好的意見，幫助到我們工商界來到在這個大灣區在內地的發展的。 是林建峰，我也想你剛才不斷地講的時候呢都講到有提到深圳的，深圳就當然有很多發展，也是剛剛在這個主席落去深圳巡視之前呢就宣布了一個叫做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咁樣嘅試點實施方案啊嘛。咁啊，但係相比之下咧，即、就、係、是、你嘅講法都有咁樣嘅意思啦，會唔會咧？就係、是、話香港其實相比之下咧，喺呢啲融入嘅譬如大灣區啊呢啲過程裏邊咧，似乎就冇乜特別進展喎，可唔可以咁講啊？冇乜特別嘅嘢可以做得到，有個政策已經公布咗，起碼都有兩三年啦。但係似乎我哋睇唔到有咩好特別嘅發展或者係個成績喎，係咪咁咧？ 嗱，我同意你呢個睇法，即係呢個首先即係俾香港做一個試點咁講法啦。 嗯， 其實特區政府咧啊，應該爭取同大灣區唔同市嘅政府咧啊，同埋業界嘅合作啦。 嗯， 做一啲先行先試嘅。咁、我哋唔好特別講邊一個行業或者邊一個專業啦。咁、其實有好多咧都可以大家互認啦，先行先試啦。咁、金融嗰方面咧，有好多我哋而家係做唔到嘅、因為有個限制喺度啊嘛。嗰度係咪可以放寬啲唔得咧？我真係好期待咧。我哋香港金融界嘅人士喺裏面投資咧，係可以放鬆少少、因為而家我哋係有個幾大嘅限制嘅。咁調翻轉頭，咁我哋係咪亦都可以？上面落嚟香港投資嘅，亦都可以放鬆少少啦。嗱，即係我正話講到話，我買樓通咁，你而家錢出嚟係有問題，我哋錢上去亦都有問題，因為我哋每日要可以匯上去嘅人民幣咧係有個限額噶嘛，係咪可以容許香港嘅銀行做上面嘅按揭咧？即係等等呢啲問題，咁亦都希望咧可以有政策咧，就鼓勵兩地嘅企業啦，大家可以。競投或者做一啲跨國啊嘅大型項目，咁呢啲咧都係一啲政策去 推動， 係去推動嘅。咁呢啲如果有一個政策令到兩地嘅企業民眾大家可以有呢、這個合作咧，我相信係互助互利，咁亦都係。所謂互惠共贏的 林建峰，我想問一問咧，嗱，即係都有啲比較即係短期啲，或者即係都好多人關注，就係關於個粵港澳三地通關啊。咁今次裏邊，你覺得特首上到去，即係喺通關嘅問題上，應唔應該要傾咧？或者係咪即係都係一個緊急嘅項目？即係令到起碼依個粵港澳幾個地方能夠即係開始啲人流啊，可以打通翻先咧？ 呢個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如果我哋要經濟重振咧，我哋一定要通關。即係早前我都有建議咧，就話係咪可以用一啲快速測試嘅方法咧，嚟到將所有嘅入境人士或者出境嘅人士都做一個快速測試。咁入嚟嗰啲避免咗有一啲探唔到嘅。出去你都要保證到我哋出去嗰啲人係冇係 negative 噶嘛，啱唔啱啊？咁依個咧。是不是要等到清零呢？清零呢，我講得真係 可能困難。林建峰，我有好少嘅時間，但我一個問題好想問你嘅，就係而家有啲人開始講咧，就應該要立法強制檢測，你同唔同意啊？ 我支持， 支持。 但係你國內咧，你喺幾個月內封關、封市、封區，佢做到今日咧，啲人可以出街唔口罩嘅。而家有啲人不但唔支持，佢仲喺度反對或者作出一啲。無理嘅指控，如果我哋真係做一個全民嘅測試嘅咧，將每一個有可能係帶菌者都 好 捉出嚟咧。 唔該曬啦，林建峰。 樂廳舉行演奏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有喺演奏會長刊上撰寫獻詞。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話：並冇聽聞人大常委會有需要為本港實行境外投票提供法律基礎。身在北京的谭耀宗相信，泛民主派总有办法让内地港人看到宣传，亦可能有人愿意在内地协助他们拉票，认为泛民主派不需要担心选举不公正，亦都不应该担心，因为担心内地港人不投泛民而阻止政府落实境外投票安排。谭耀宗又说，支持特区政府让居于内地的港人在内地投票，认为有助身处内地的港人行使投票权，又认为如果要在明年立法会选举落实境外投票，就要尽快受例。天气方面，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 是晚上七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2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海南岛。浪卡将在海南岛登陆，随着浪卡登陆之后减弱，并进一步远离香港，本港风势预计会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在短期内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浪卡相关的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大老山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6、67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超过每小时90、90和82公里。预测是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北风，晚间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雨，以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4至28度，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想搭长洲和梅窝渡轮的朋友留意了，新渡轮中环往返长洲和中环往返梅窝线渡轮服务会在晚上7点半之后逐步恢复的。而横水道和港内线今日就暂停服务，明日才恢复正常的服务。而巴士新巴和城巴现在已经陆续恢复各条恒常的巴士路线服务，九巴和龙运巴士都是陆续恢复部分的巴士路线服务，但是仍然有部分的巴士线是暂停服务。新大屿山巴士线37号 M、38、39 M、B2、B2P 和 B6 现在就陆续恢复服务，但是2号、4号、23号仍然是暂停服务。柏丽湾客运 NR330 和 NR332 就维持有限度服务。愉景湾交通服务 DB08R 就暂停服务， DB081R、 DB03R、 DB03P 和 DB02R 就维持有限度服务。现在港铁铁路都是维持有限度服务，巴士服务还是暂停，轻铁维持15至20分钟一班，路线614和615服务都是暂停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啦，继续倾下咧，就系关于特首咧上京咧，系同一啲部委咧商议一啲政策嘅。咁啊，寻日咧就特首宣布咗咧，就要临时更改呢个施政报告嘅宣读日期啦。咁啊，原因咧就因为要本月下旬咧去北京咧参与一啲部委嘅协调会议啊。咁呢协调会议咧都系为香港啊想争取一啲即系优惠或者政策啦。咁啊，啲内容咧可能涵盖咗金融啊、创科啊、通关等等嘅。咁啊，大家对呢啲话题到底有咩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一電話機旁邊就接通咗咧，就係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陳振英嘅。陳振英你好， 陳景祥主持你好， 係你好。我哋一啱傾緊咧，就關於特首去北京咧，就同啲部委協調啦。咁我哋知道咧，其中一個重點話題咧，都係關於金融業嘅。咁你係金融界嘅代表啦。咁即係你自己覺得期望今次特首喺即係依次嘅北京之行咧，即係稍後啊，就喺金融方面，希望佢可以傾到啲咩嘅政策出嚟啊？ 如果佢係預期喺聽日 宣读施政报告呢，其实我就冇乜期望嘅。 嗯。 咁但係而家呢有个几月时间呢，咁我会对佢下即将公布施政报告有啲期望啦。嗱首先呢就其实我哋2014年开始呢就有沪港通、深港通啦，啲股票嗰度有北水可以南流啦。咁你见我哋日常嗰啲股票交易好多都係靠即係呢啲资金嘅嚟撑住啦。咁跟住呢 ,17 年三年之后呢我哋有债券通。咁但係而家债券通係得北向嘅啫，即係话呢机构投资者就买内地嘅债券。咁其实南向呢就仲未通嘅。咁即係话香港嘅债券市场譬如有啲机构会发啲绿色债券，譬如係机管局啊或者係定时三跑啊咁样样呢，咁就唔会有北方嘅资金，即係内地嘅资金落到嚟买嘅。咁我觉得譬如北向通就南向通盡快開通，睇齊呢個北向通呢都係一個對香港將來譬如我哋嘅債券市場嘅發展好有幫助啦。咁其實我喺特首施政報告之前嗰個期望見佢嗰時呢，其實我兩個好重要嘅即係金融舉措呢希望佢可以爭取到嘅。咁呢啲係真係要同北京部委傾㗎啦。一個呢就係、是、中央都講咗就有理財通啦。咁理財通就係話香港人可以返內地買一啲理財產品，調返轉呢就俾大灣區嘅居民呢就落嚟香港買香港嘅理財產品。咁但係就冇公布到嗰個時間，亦都冇公布細則嘅。咁但係無論個細則點啊，每人投資上限係幾多啊，匯入匯出啲規定呢啲我諗都係會公布啊。但最重要一點呢就係、是、自從疫情成年之下呢，其實就我哋香港居民返去內地開戶口或者內地居民返嚟香港銀行開戶口根本就好困難嘅。即係而家通關都未通到啦。所以我就建議咗特首呢可唔可以呢就爭取呢理財通下面係可以遠程開戶啊。遠程開戶即係香港人呢就通過香港銀行去即係開通內地嘅銀行戶口。咁調返轉呢就係、是、內地居民佢可能冇落到嚟香港，咁可唔可以通過內地銀行開香港銀行戶口。但你知呢啲開戶呢都是監管機構嚴格控制的嘛，咁就一定要內地銀保監、香港金管局要傾掂數嘅， 通過 呢啲係啦，咁佢哋要同意呢一樣嘢。咁如果唔係咧，理財通就得個講字嘅啫，因為你連户口都冇。 陳振英啊，你講緊呢個情況咧，即係話以前咧就係、是、即係通嘅話咧，都要係親身去到嗰度嘅，係咪咁啊？係 啊， 即係香港人就去到當地內地啦，要內地調翻轉頭就香港啦，咁樣 係 先得。咁你而家要爭取呢個咧，就可唔可以譬如話利用網上啊咁等等啦，係嘛？即係唔需要個人一定要出現。 遠程嘅，即係嗱，網上咧仲有一個可靠性嘅問題。譬如如果我哋理財通係銀行一間銀行同一間銀行對接合作咧，咁係咪嗰個客户可以去到內地一間銀行嚟見證咧開香港户口？調翻轉咧，香港嘅市民咧又可以喺香港銀行見證下開內地嘅户口。咁而家有一個試點嘅，但係就唔係全面嘅。咁呢、這個。我相信都是一個很重要咧，令到我哋啲理財通可以即係有效啦。咁另外咧，就其實開咗户咧，投資產品咧就要人哋介紹嘅，要客户經理同客户主管咧同你介紹個產品特性啊，有咩風險啊咁樣樣。咁而家你又係啦，如果要親身落嚟聽你介紹啲產品，咁其實我諗就肯定個業務量就好細啦，咁係咪可以通過遠程去做一啲產品介紹呢？咁呢啲又係要監管機構同意嘅，因為我哋內兩地呢係唔可以喺互相喺對方度做一啲銷售工作㗎嘛，咁所以呢個又係要同部委傾或者爭取啦，所以呢個係其中一方面啦，就是理財通啊，或者係債券通嘅南向通啦。 即係呢啲都係希望話特首今次上去傾嘅時候其中一啲議題啦，係嘛？ 係啦，希望佢可以爭取到，咁將來我哋成個銀行啦、證券甚至係資產管理業都可以有一個新嘅增長點。仲有就係、是、正如林建峰話齋，其實好多專業服務，包括係法律啦、會計啦、公司服務咧，如果你有呢啲理財通咧，咁就可以帶動起嚟咯。 係。咁呢啲即係其實個時間都好長喎，傾係咪咧？即係如果係就算係即係傾到啲咩協議嘅話， 嗱，睇下其實咧，如果個原則上內地同意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好快都得嘅，譬如理財通咁咧，佢由我聽到佢會準備，到佢真係頒布咧，其實都唔夠個半月時間。咁但係當然啲細則咧就未有嘅。咁我都希望咧呢啲細則可以通過呢一次特首上去咯。 陳振英啊，因為個時間關係，我哋先聽一聽個風暴消息先，好唔好？我哋翻嚟再同你再傾啊。 晚上7: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的热带气旋警报，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7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的西南约520公里，即是在北纬18.9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向海南岛。浪卡即将在海南岛登陆，随着浪卡登陆后减弱并进一步远离香港，本港风势预计会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情况，在短期内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浪卡相关的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大老山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6、67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0、90和82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啦，倾紧咧，特首会上京咧，商讨啲新政策啦。咁其中金融业咧都系一个即系重点嘅范畴嚟嘅。咁啱喺呢个风暴消息之前咧，就系同呢个金融界嘅立法会议员陈振英咧倾开呢个理财通啦。咁大家要想参与讨论咧，都可以打嚟俾自由风咧，就系18723111，同我哋倾啊，或者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好啦，陈振英我翻嚟咧，就请你继续讲啦。你头先讲到即系关于嗰、那个点样啲专业人才啊嘛，嗰、那个交流啊嗰啲问题。 是另外呢，就除了理财通或者是债券通的南向通之外呢，有一点呢就跟最近刚刚热点啦，就是深圳。 嗯， 习主席走访深圳呢，咁深圳刚刚在10月8号呢就公布呢，就是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人民币呢， 嗯， 佢深圳呢就会用抽签方式呢就派1000万人民币， 嗯， 5万个红包，每人就200蚊。咁呢個咧就係、是、證明深圳咧喺國內4個數字人民幣試點咧就是、最先進嘅。咁、我亦都喺施政報告期望嗰時同特首講咗，因為國內無論邊個城市去試啦，而家就係深圳、成都、蘇州同埋雄安新區市啦，遲啲就再擴展到28個省市添。但係佢哋都係喺內地嘅城市度試，咁都係內自己叫做糖水滾糖漁咁試啦。咁我哋希望咧，特首可以爭取咧，香港成為可以做跨境嘅數字人民幣試點啊，就成為咧內地以外嘅首一個城市咧，就用到數字人民幣。咁因為將來我諗央行就希望用數字人民幣取代實體鈔票。咁即係話內地居民如果定時嚟香港咧，佢帶住啲數字人民幣咧，咁你如果香港唔做試點嘅話，到時人哋已經成熟晒啦，全國使用嘅時候，我哋香港用唔到咧，就變咗我哋又有個缺陷喺度。咁就亦都希望我哋可以做到第一個，即係喺內地以外嘅地方使用啦。咁我哋嗰個離岸人民幣中心先可以鞏固到咯。 係啊，陳振英啊，你講緊呢個數碼人民幣啦，咁啊個概念都比較複雜嘅，即係我諗啲未必一定好多人明啦。咁啊，你可唔可以同佢講下，即係做咗呢樣嘢嘅話，對香港有乜嘢好處咯？或者我哋话咧，即系到底香港要做啲咩去配合呢件事去落实咧？ 因为咧呢个数字人民币或者叫数码人民币咧，佢系唔需要上网嘅，大家咧就对住个手机咧，两个都唔使上网咧，就一拍咁就将啲钱好似现金俾一张你咁。咁、那个我哋香港必要性系边度咧？就系、是、我哋始终咧都会靠一定嘅旅游啊，或者商务嘅收益啦。咁正如阿林建峰议员都讲，尽快通关。咁如果內地居民訂時普遍係使用呢個數碼或者數字人民幣嘅話咧，我哋如果技術唔得嘅話咧， 咁即係話會減少佢哋喺香港嘅消費或者嚟呢度嘅意欲咯。 嗯、 所以我哋應該同內地其他嘅先進城市咧就睇齊，咁起碼就係同深圳睇齊啦。我哋都深圳有一個良性競爭，咁佢哋金融科技用得好，我哋金融科技追得上，咁、我哋先可以繼續鞏固我哋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咯。 嗯，但行呢個數字文幣嘅話咧，即係監管機構當然要批准啦，係嘛？或者香港需要有啲咩嘢做？去準備 我需要硬件呢又要配合啦，另外金管局亦需要盡快介入，因為而家金管局呢喺、我亦都問過幾次㗎啦，喺呢個數字人民幣度呢係完全未有同內地有任何接觸啦、 即係冇準備啦，暫時都係咪 冇準備啊，所以中央部委嗰度如果同意呢個咁嘅方向呢，應該希望特首呢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早啲介入呢、這個數字人民幣嘅試驗裏面囉。 嗯，陈振英，我哋都有留意到咧，即系关于深圳，即系最近你都提过啦吓，即系啱公布咗一个即系先行示范区嗰啲试点啊，实施方案啊咁。咁佢里边都有关于即系金融嗰方面嘅。咁啊，好多人就系讲紧呢个话题咧，就是、到底金融方面咧，其实长远即系深圳会唔会都系同香港成为竞争，甚至有机会取代香港咧咁样？咁你喺个业界里边，你觉得有冇咁嘅可能咧？其实？ 我就覺得咧，就大家係一個互補多於完全取代咯。因為香港咧喺一啲金融基建啦、我哋嘅金融人才啦、法律啦方面咧，都係暫時我諗短時間內都取代唔到嘅。因為我哋同國際嗰個法律接軌同埋好多嘅基建咧，都係完全係基於國際嘅慣例去做。但係深圳咧，始終可能就喺科技啊或者喺內地嘅應用方面咧，就會比較擅長啲。所以點解佢都只能夠叫做一個區域嘅金融中心，但係我哋就係一個國際嘅金融中心。咁但係當然咧。雖然我哋目前仲有一定嘅競爭優勢啦，但係正如我頭先講，如果我哋喺金融科技呢個大勢所趨到唔去跟貼深圳嘅話咧，遲早有一日咧，人哋金融科技比我哋行得快咧，如果全球都係以金融科技嘅交易為一個中心點嘅話，咁我哋如果做得唔夠，咁啊會慢慢俾人淘汰咯。 嗯，陳振英啊，你哋代表呢、這個即係金融界立法會嘅，咁我哋你喺呢度提到呢個金融科技咧，其實對香港都係一個幾重要嘅議題啊。我哋呢個金融科技嘅水平喺香港而家，你覺得喺個金融業界睇嚟，到咗邊個階段咧？係中等啊，即係做得好啊，有時係個狀態係點樣啊？ 我哋就我諗係中上嘅水平，但我哋又未到去即係上上嘅水平啦。中上嘅水平就係好似日常我哋喺成個社會嚟講咧，我哋仍然有一定比例嘅用現金嘅形式去做交收嘅。咁但係譬如你睇內地或者一啲其他國家咧，其實已經完全用電子支付取代。咁呢個已經喺金融科技裏面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啦。咁我希望咧就政府帶頭咧就喺電子支付嘅應用方面咧就做多啲。咁令到我哋喺倒逼我哋所有業界啦，同埋呢個商界咧，都喺金融科技方面咧，必須要投入更多，同埋即係行得更加快咯。 嗯，我哋而家係咪行得慢咧？即係按照你咁講， 有一定程度嘅慢，不如好似新加坡或者其他地區咧，佢喺金融科技投資嘅稅務優惠方面咧，係做得比香港要狠要多嘅。咁我哋呢方面咧，雖然啱啱起步啦，咁我最近係有一啲叫做加快咗，但係始終嗰個步伐咧就我自己覺得咧仲可以再快啲嘅。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陳振英。咁啱同我哋傾嘅就係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啊，陳振英咁講緊咧就係特首咧會上京去商討一啲新嘅政策，咁其中咧可能都會包括咗個金融嘅一啲措施嘅。咁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咧再傾其他話題。 法医研究所， 有时真相可能会比想象中残酷，但是我们都不可以逃避，因为一旦逃避了，我们就永远不知道真相。 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我搬屋啊， 搬去边啫？ 搬去第二座啫。 有冇嘢讲低啊？ 大家继续开开心心， 放心放心， 我哋继续开心日报。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蔚、黄桂林、刘连标爷开心日报，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梁荣忠，好行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想和大家談一個新的話題，就是講關於新入職的公務員就需要簽署聲明，同埋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公務員事務局就昨天就向各個部門發出通告，就要求今年7月1號或以後入職的公務員就需要宣誓或者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和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如果拒絕簽署的聲明或宣誓，就會被視為不符個聘任的條件。通告就未有交代到今年7月1號之前已經入職的公務員和日後升職的時候都要具體宣誓或者簽署聲明是怎樣安排的。這個話題就大家如果是有興趣的話，可以打來1872311和自由風傾下的。尤其是如果是公務員的話，對這個新的政策這裡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呢？我們電話是1872311。這個時間裡面呢，就請來一位公務員的負責人，就是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全忠，跟我們傾一傾這個話題的。馮全忠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啊，陈生。 系啊，啱啱我听倾开咧，就系而家有个咁嘅新嘅要求啦，就话7月1号咧，或者以后入职嘅公务员咧就宣誓或者系呢个声明拥护基本法嘅。咁啊，冯全忠啊，你自己觉得喺公务员里边嚟讲咧，对于呢个要求算唔算系严厉咧，或者你会唔会接受，或者有咩特别意见咁样咧？ 好啊，首先咧，我哋其实系认同公务员咧系有需要效忠政府啦，同埋拥护基本法嘅。咁啊，老实讲，亦都理解咧喺社会事件之后咧，作为特区政府嘅骨干咧，政府系希望透过我哋呢个宣誓或者声明咧呢一个新嘅安排啦，就等我哋觉得咧，就自己觉得啊，要理解自身嘅责任同埋身份啦，达至有效嘅管治。不过我哋个会就觉得咧，始终呢个嘅一个系一个新嘅要求，一个新嘅规定。亦都係咧，即係首次啦，政府咧嚇將香港公務員嘅身份咧被賦予一個咁全新嘅高度，一個憲制嘅高度。咁所以我覺得咧，我哋個會亦都覺得咧嚇，政府一定要咧虛心聆聽同事嘅意見啦，加強宣傳啦、培訓啦、說明，等到我哋啲同事就可以釋除咗疑慮啦。與此同時咧，我哋即係仲想講多一點，就係話咧。我哋亦都需要，亦都期望啊，隨住呢一個所謂聲明啊、宣誓嘅新安排之後咧，其實政府亦都應該要相應改善對公務員嘅個態度。真係要睇一睇點樣將我哋視為一個夥伴合作嘅關係。喺政策制定啊，或者同我哋呢啲工會嘅關係啊，或者一啲員工嘅福利啊，或者薪酬事宜上面咧，都做出一啲合理嘅安排。 即係以前你覺得係做得不足或者做得唔好嘅。 我的意思呢就不是这样，我的意思就当然啦，任何事情都可以有改善的空间。但是呢，我刚才的前提是什么呢？因为过往很老实讲，公务员真的不需要宣誓，不需要声明的嘛。如果你跟聂局长的口中呢，你会听得出呢，我们现在呢是被赋予，虽然他强调这个是一贯的责任，我同意的。但是他讲到就是说透过宣誓可以让公务员同事呢更加清晰知道自己的角色啦、身份啦。同埋自覺自己嗰個自身嘅責任啊嘛，咁好坦白講，做工會咧一向咧都好希望同政府咧保持一個夥伴合作關係，讓我哋一啲睇法咧可以影響到政府政策嘅。咁我哋亦都成日口頭禪都咁講啦，即係覺得喂公務員咧係政府嘅基石，亦都係管治嘅骨幹啦。點樣有效推行政府政策都係靠我哋啊嘛。咁但係。在過去呢，老實講，政府是不是真係將我哋一啲意見有完全聽進呢？咁呢個即係值得可以去再改善囉。咁尤其是即係我諗主持人你都知啦，因為即係好多熱議啦，就住呢件事啊，講到就係話作為公務員嘅身份喺社交平台上面嘅討論啦。 係啊，呢啲方面會唔會有壓力嘅呢？對於啲公務員即係你嘅同事之間。 係啊，我都正想再講講呢樣嘢。其實我自己睇呢，即係的確呢係即係如果真係講好具體啊，我覺得係有兩樣嘢呢係真係即係係一個新規定。點解我成日講新嘅咁樣？第一就正如阿局長所講啦，佢都閃識咗，就話喂，以往啊你可能咧即係未有相關規定嘅時候咧，你可能咧即係冇呢個所謂嘅警醒或者警覺，冇 awareness。去知道呢一個言論，譬如你只不過係喺社交平台度講嘢啫嘛，係咪？或者喺 WhatsApp 度講，咁但係一旦咧公開咗出嚟之後咧，可能就會被認為同嗰個身份咧唔得相稱。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亦都會正如頭先話齋啦，真係以往係冇一個所謂宣誓同埋聲明嘅安排噶嘛，冇一個 咁嘅責任啦。老實講，簽咗係個責任嚟噶嘛。咁所以我自己睇咧，如果你話預期係即係理解成為一種擔心嘅話咧，我嘅理解就係話應該政府咧。趁呢個機會咧，就要提供一個清晰嘅指引啦。 係，恩馮元忠啊，因為咧時間關係咧，我哋先聽聽嘅新聞啦。我哋傾緊咧就關於新公務員入職咧需要簽署聲明嘅。 晚上7:30，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報，八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吹東北風，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7點，熱帶風暴浪卡集結在香港之西南約520公里，即是在北緯18.9度、東經110.7度附近，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0公里，移向海南島。浪卡即将在海南岛登陆，随着浪卡登陆后减弱并进一步远离香港，本港风势预计会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情况，在短期内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浪卡相关的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大老山同埋长洲泳滩分别录得嘅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6、67同埋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0、90同埋82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喺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嘅风暴消息。呢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正在广东考察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听朝将会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央视报道，习近平今朝到海军陆战队视察，并接见海军陆战队领导干部。习近平强调，海军陆战队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国家海洋权益和国家海外利益方面肩负重要职责。报道又说，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把握海军陆战队建设管理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加快推进转型建设和提升作战能力，锻造一支精兵劲旅。有微博片段显示，习近平曾经到达汕头视察，期间到访汕头小公园，民众在街道两边夹道欢迎，高呼主席好。习近平向他们挥手并发表讲话，指听日到深圳进一步对国内外宣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一名35岁香港管弦乐团男成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其中一名团员在社交网站表示，当局会将他们送入检疫中心接受两星期检疫。有关管弦乐团上星期五起一连两晚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演奏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又在演奏会场刊上撰写献词。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在短期内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热带风暴浪卡将在海南岛登陆，随着浪卡登陆之后减弱并进一步远离香港，本港风势预计会逐渐减弱。天星小轮宣布，来往中环至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的服务将于晚上8:30陆续回复正常。愉景湾航运公司宣布，来往愉景湾及中环的渡轮将恢复服务。由愉景湾开出的班次在夜晚7:30开始，由中环开出的航班就会由晚上8:00开始。天气方面，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 在晚上七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2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海南岛。浪卡将在海南岛登陆，随着浪卡登陆之后减弱，并进一步远离香港，本港风势预计会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在短期内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浪卡相关的雨带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大老山以及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6、67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0、90和82公里。预测是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北风，晚间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雨以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4至28度，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渡轮嘅消息先啊，中环至长洲、中环至梅窝、中环至到榕树湾咧就已经恢复服务噶。咁另外咧，恢复服务嘅时间咧系唔同嘅，大家留意住啊。中环至到坪洲就喺晚上7:08开出，坪洲至到中环就晚上7:09开出，坪洲至喜灵洲喺晚上8:02开出，喜灵洲至坪洲喺晚上8:04开出，中环至索古湾晚上8:04开出。香港仔至榕树湾晚上8:07开出，榕树湾至香港仔在晚上9:02开出，北角村至到榕树湾就晚上9:00开出，北角村至香港仔就晚上9:04开出。另外横水道和港内线今日就会暂停服务，明日才会恢复正常的服务。另外大家留意新巴、城巴、九巴、龙运巴士现在陆续恢复部分的巴士路线，但是仍然有部分的巴士线需要暂停服务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拎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咧，系倾紧咧，就系而家公务员咧系需要咧系宣誓啊，同埋签一个声明咧，拥护嘅基本法度效忠特区嘅。咁啱起新闻之前咧，就同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倾开噶。冯全忠，我哋新闻翻嚟咧就继续啦，请你。 好啊， 系。 系听到， 真系听到，系啱啱我听讲紧嘅咧，就系话，即系你觉得，即系啲公务员咧，即系呢个新嘅规定咧，即系都系一啲即系挑战啦。咁亦都有啲人觉得咧，就譬如话，因为而家咧，即系嗰啲文件啊，即系要宣誓里边咧，就有提到要关于拥护啊、效忠啊等等嘅。咁呢字眼咧，其实即系都系唔系咁容易明噶嘛，即系个界定啊，系咪咁清晰嘅咧？咁呢啲方面，其实公务员嗰方面点睇嘅咧？会唔会即系因为呢啲咁样嘅有啲即系比较含糊啲嘅做法咧，或者嘅？用詞咧，都其實有啲壓力嘅，會唔會咧？ 正如我剛才在新聞前都有講啦，即係呢一個壓力又好，或者我哋都唔排除真係有啲同事會擔心嘅。咁呢個其實真係要有賴咧，公務員事務局嗰方面咧，睇下點樣可以做一啲比較清晰啲嘅指引啦、培訓同埋説明嘅。咁我答翻你個問題就係話，當然其實咧，即係政府喺出通告嘅時候講得好清楚，無論話所謂基本法第99條啊、國安第6條啊，又或者公務員守則咧，的確都有呢一啲咁嘅所謂嘅 準則嘅要求，有啲條文喺書嘅。咁但係好似你話齋啦，真係要落實要簽署，點樣可以令到同事可以喺資訊完全充分嘅情況掌握底下去簽咧？呢個係重要嘅。咁所以我相信好多即係工會嘅朋友亦都提咗啦，就係話譬如。真係點樣為之係可以即係有一個透明嘅機制去點樣去理解成為何為違反啦？點樣先為之違反啦？有冇一啲例子啦？或者局長自己都講㗎，即係話可能即係都要講得清楚說明，要做多啲呢啲工作啊，甚至乎亦都話有啲培訓。咁我相信咧，要透過呢一啲一連串嘅工作咧，先至可以令到咧同事係正如頭先話齋啦，喺一個充分掌握資訊嘅情況底下去簽署咯。 嗯，系啊，啱有个新嘅消息咧，同大家先讲一讲先咧。天文台晚上嘅7:40咧，已经改发三号嘅强风信号啦。喺7:40咧，天文台已经改发咗三号嘅强风信号啦。咁啊，请大家留意。咁好啦，咁啊，冯元忠，我哋啱倾紧咧，我哋就讲翻啲公务员咧，而家需要做一啲宣誓拥护基本法啦。咁我亦都想问一问你咧，即系譬如话以往呢个咧，即系冇咁嘅规定啦，咁而家要新加咗落去啦。咁啊，即系除咗我听讲，即系关于啲压力之外咧，咁如果系譬如旧嘅公务员咧，即系以往啊，即系入职嘅，即系呢个宣布嘅限期啊，7月1号之前啊，或者即系啲旧啲公务员啦，系咪需要都要做翻呢个手续，或者系都要做翻呢个咁样宣誓咁样嘅？ 系嗱，我听到阿局长咧喺上个月即系22号同我哋见面又好，又或者喺呢段期间咧不断喺传媒都有啲风放咗出嚟啦。我就听到翻嚟就话现职咧就仲系未有时间表，咁啊亦都暂时未有定案。不过呢从你睇返新入职呢一个要求底下呢，其实我相信都可以推敲到呢，就话其实真係如果係唔签嘅话呢，其实就讲得都我睇到一个报纸嘅报道啦，就讲到话会影响到升迁嘅。咁啊亦都会记录在案啦，要了解嘅原因。咁所以即係其中一个对于原职嚟讲嘅一个问题呢，都系好似头先话斋啦，要了解一下即係点佢哋会系实际上点样处置。因为呢个都系关乎到呢我哋18万或者以上嘅公务员同事原职嘅同事呢，佢哋一个好切身嘅影响同关系嘅。咁啊点样影响升迁法呢，呢个系要值得去跟进啦。 而家系未有消息嘅嘛，即系未有通知你哋，譬如话到底政府会点决定嘅。 应该就未有嘅，咁但系当然啦，正如头先话斋啦，睇翻新嗰份通告咧，佢里面引用到公务员守则啦，同埋讲到咧有一条条例叫做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啦，咁其实即系你见阿局长都有讲噶啦，即系话一旦如果系唔能够即系违规啦，违反誓言嘅话咧，其实会终止聘用啦，咁而呢一个所谓嘅命令亦都讲得清楚嘅，可能系。最終咧係會革職啊呢、這個咁嘅處理咯，咁所以即係去回應翻頭先你嘅講法啦，即係呢一點咧，其實就係嚟緊即係工會朋友咧，即係無論新入職又好，或者現職嘅同事都好啦，其實佢哋係關注呢方面嘅一啲問題，咁亦都係有待我哋要同局方去繼續去跟進了解，亦都希望局方咧能夠主動就住呢一啲未必清楚嘅地方，又或者同事有啲疑慮嘅地方咧，可以多啲說明啊、理解啊，同埋正如頭先話。即系系咪有啲主动啲嘅培训咧？咁我谂呢方面都系促成整件事更完美地去即系落实，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 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冯全忠。咁啱同佢傾嘅就係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全忠嘅。咁、那個消息咧，再重複一次關於個風暴啦，就係天文台咧晚上7:40咧已經改發咗三號嘅強風信號噶啦。咁好啦，咁我哋呢個時間裏邊咧，自由風咧就接聽咗一位聽眾阿洪先生噶啦。阿洪生你好。 你好，陳主席。 是啊，你好啊，請講。 是就嗱，我咧就仲有4-5年到嘅退休嘅。咁我亦都差唔多有得升職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就話就即係就話要可能升職要轉職嘅公務員都要簽嗰個宣誓嗰個即係紙啦。咁咧嗱，但係問題咧，我其實我一向都好支持一國兩制。我就十分之擁護基本法嘅。咁但係問題咧嗱，你睇下阿葉德權啊，局長啊，佢自己解第22条咧。佢都解錯咗25年，咁、另外咧就阿楊潤雄局長，佢就話俾我哋聽，原來係冇三權分立。就我私底下咧就同啲朋友都話啊，我哋即係有三權分立啊，一國兩制，咁啊同大陸唔同嘅。咁我我啲言論，咁你即係你任意解釋嘅，你嗰個基本法原來你20几年，你譬如啲三權分立，你哋啊馬道立啊。我哋之前嗰啲好多局長都喺立法會正式講過嘅，咁、那個私底下講，喂，你又話我啊， 解錯咗基本法，我唔擁護基本法喎。咁啊唔俾我升職。我因為我舊制嚟噶嘛。咁我連退休金都冇，但我成都幾百萬噶嘛。 阿洪生，但你頭先講呢啲咧，對基本法嗰個理解咧，同你話呢個宣誓之間有咩關係咧？即係你點解會因為咁而驚擔心咧？ 嗱，我就宣誓咗擁護基本法嘛。咁我私底下同啲朋友講，我理解，我嗰佢某一條原來我理解嘅係咁嘅。原來你突然間你話俾我聽，瞓醒覺話俾我聽，唔係咁嘅喎，唔係咁解嘅喎。咁你唔擁護基本法喎，我有證有據喎。咁我就因為嗱，你寫過呢份嘢喎。你私底下，你私底而家话，因为我哋24小时都系公务员啊嘛。咁你话私底下，我同啲朋友，我啲旧同学讲，咁样解错咗，你谂下聂德权都解错喎， 廿几 年喎， 明白？ 咁我解错咗，佢解嗱，我再讲啦，佢解错咗唔使炒友喎，佢仲有都有得做喎，我解错咗连呢、這个。连呢个退休金都冇喎，又冇升喎， 明白？ 你话对我哋啲现职公务员几个唔公平啊？ 好啊，唔该晒洪生。咁洪生咧觉得咧，就如果真系理解基本法里边咧，即系如果有啲偏差，会唔会真系影响到升职啊？等等咧咁，咁呢个都系一啲好实际嘅问题嚟噶。咁好啦，咁我哋呢个话题倾到呢度先，我哋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另一个话题。 日军偷袭珍珠港，日裔美国家庭首当其冲，纷纷被关押喺美国嘅拘留营。 我哋从来都冇犯过罪，纯粹系因为我哋有敌人嘅面容同埋血统。 细估唔到，二次大战竟然系测试亚裔美国人对国家忠诚嘅一大考验。当时百持莫辩嘅日裔美国人，点做先可重获自由呢？历史二三事之亚裔美国人忠诚儿女。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0日。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口琴作品很多时都是旧曲新编，但原来本地作曲家都有不少的口琴原创作品的。今集会有著名作曲家梅广超分享他创作的心路历程。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呼吸音乐。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想同大家傾另一個話題咧，就講關於特首林鄭月娥咧，就係啱啱喺尋日咧接受深圳衛視嘅訪問嘅。咁啊，佢提到咧就話咧，香港近年咧係好過分強調咧本土文化啦，有少部分人咧就排斥內地。咁咧佢就話咧就將會透過教育咧就讓年輕一代更加掌握一國兩制，同埋咧就對內地咧減少抗拒感嘅。咁另外佢又話到咧，香港同深圳之間咧就未必有直接嘅競爭嘅，亦都咧係唔介意啊香港嘅本地生產總值被深圳超越，咁亦都期望深港兩地之間有一個新的合作平台嘅。咁由特首去講到咧，話唔介意香港被深圳超越，到底大家喺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對呢句説話到底係點解釋咧，或者有啲咩嘅意見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喺電話機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咗咧，就係一位學者咧，就係中文大學劉助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嘅常務所長張太亮咧，同我哋傾下咧關於深圳同香港之间嘅关系到底合作有阵时竞争咧？咁张太亮你好， 系大家好， 系啊，我啱头先讲到咧，就特首就做咗个访问啦。咁其实呢个访问咧就有另一个背景咧，就系深圳咧早前咧就话宣布咗咧有一个叫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啊，一个试点示范嘅方案。咁其中里边咧，其实都有关于到金融嗰方面嘅改革噶。咁好啦，张太亮啊，咁我谂你都应该好留意到啦。咁到底香港同深圳之间一路个发展咧，你追我赶啦吓。咁但系由特首嘅口中去讲话唔介意香港被深圳超越咗。咁对香港嚟讲咧，呢个信息啊，或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咧？我哋系咪即系冇乜所谓啦？即系我哋香港同深圳可能系发展唔同嘅方向嘅等等。你点样理解呢句说话？ 嗱，咁香港咧本身我哋经济黄金时间咧系80年代到90年代嗰个嗰阵时咧，咁佢增长系好快嘅。咁深圳当年咧，其实就都系比较落后啲啦。咁我哋当年90年代啊，即系香港一个香。四個香港等於一個中國，個當年香港係咁嘅經濟規模嘅，咁所以經濟發展就唔係淨係深圳嘅，全國內地所有城市都發展嘅。咁係咪即係介唔介意超越咧？咁我覺得其實一個城市啊，香港發展到咁成熟咧，你話要即係高速增長都幾難嚇，比較難啲。咁深圳 去個即係發展得宜啦，咁所以超過香港亦都係唔係話特別出奇嘅事。咁當然我哋話唔係話唔介意，咁我哋當然都要即係唔可以即係乜都唔做啦。當然經濟發展都係特首嗰個即係職責嚟嘅。咁我哋一定揾到發展嘅即係新出路噶。 嗯，阿張太良，由於你係一個學者，咁亦都係我諗會觀察咗香港深圳好耐啦。咁你又介唔介意香港比深圳超越咧？從一個學者嘅角度， 咁我諗大家發展個模式。即系唔同啦，即系正如美国啊，慢慢你如果以咁嘅速度咧，中国咁嘅速度咧，咁中国慢慢都会超越美国噶咯，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发展嘅边缘上啦。咁每个城市都会有起有落，咁我哋当然最紧要就系维持呢个城市，但系有阵时好难嘅，因为你譬如我香港八九十年代点解咁发达咧？我哋人口仲系比较旺盛啊，即系比较年轻啊，三十零岁。而家我哋人口比較老化啲㗎喇，咁深圳人口反而後生嘅，咁所以你一個老化人口嘅城市呢，好難同一個人口即係後生嘅城市競爭。咁深圳其實最大嗰個成就呢，比其他中國城市呢，就係去肯接受其他地方嚟嘅人啦。即係深圳雖然係廣東省，但係唔係講廣東話啦，咁佢接受全國唔同嘅人才嚟。但香港我哋比較保護啲啦，即係你話有啲勞動力呀，有啲其他人才嚟呢，我哋行咗比較做一個比較保護嘅政策嘅。咁所以覺得如果你開放返俾人才嚟呢，或者勞動力入嚟呢，我哋再解決一啲勞動力不足返人手不足嘅問題。 其实在这个竞赛里面，即你都提到了，即是深圳的发展是快的，香港其实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了，其实个步伐会慢了，而且即会是放缓，其实都是正常的，可不可以我们这样看呢？我们最后我们都看回这两个城市之间，譬如香港，其实我们的所谓最重要的竞争力在哪里呢？钟太亮，你会怎么看？你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去看， 大部分全世界国家或者地方去发展到这么上下就停了，因为人口老化，国即系劳动力不足，咁你欧洲又咁样啦，日本又咁样，美国有啲唔同，美国本身嘅人口仲系增长紧嘅，所以又冇劳动力不足啊，人口老化呢个问题嘅。但香港其实已经陷入咗日本式、欧洲式嘅人口老化。你睇我哋个劳动力每年退休人咧，系已经系多过入劳动力嗰人噶啦，所以我哋劳动力系萎缩紧嘅。咁但系唔代表我哋经济冇得发展嘅。咁香港其实最大问题就是我哋有四成嘅经济咧，有20%基本上系外贸吓、外贸入边同埋一个物流啦。咁外贸大部分咧转口，咁即系同埋金融有两成啦。咁即系我哋有四成嘅经济咧系靠个量嘅贸易量同埋金融量去撑住嘅。咁其他本土经济占比比较重，比较细啲啊。咁如果贸易一路减少，而家嘅基本上我哋贸易都减少吓，转口都减少。金融咧仲有啲可以继续做嘅，咁所以我哋要定位啦。而家究竟我哋继续做金融啦，定系发展其他方向？咁以香港而家呢个土地咁贵嘅一个城市咧，发展其他方向亦都系未必可行嘅。咁所以唯一可以反超前深圳嘅咧，就可能我哋喺金融嗰度咧再发展，譬如由20%咧，可唔可以到30%、40%，即系40%？咁就但系咁个风险就比较单一啲，但系即系有啲类似澳门咧，比较主要 好集中某一个行业。会唔会啊？即系变咗， 但系金融睇到今次金融好处咧，即系我哋同澳门相比咧，澳门系依赖赌业，但系如果澳门赌业都依赖游客啊嘛，亲身嚟噶嘛，如果亲身嚟唔到咧，澳门第二季 GDP 跌咗成6%+嘅，但系金融咧就基本上全世界都可以嚟做嘅，所以我觉得香港如果你想反超前翻深圳，唯一个出路咧就系再集中翻做金融，将金融嗰量咧再做大啲啊。 但金融呢个量再做大啲咧，就即系都一样有好多竞争。譬如我哋讲翻深圳，都一样会好多政策嘅，中央都俾紧佢啦。咁啊，即系前海啊，咁等等，即系都系想发展金融嘅。咁香港对最其实系咪真系保留到佢嗰个最核心嘅竞争力嘅咧？其实 系保留到嘅，因为金融政策咧系全国性，其实真系好难有一个系深圳嘅金融政策，因为始终你个卡住嗰个位就系你中国资本上咧，即、就、系、是、你唔开啊嘛，即系你唔会喺钱自由流出流入中国。但香港咧有一个自由港啦，咁我哋始终仲有一个即系金融中心必须嘅，譬如一个英语环境啦，人才自由流进流出啦，资金自由流进流出，咁我哋其实一家量咧，即使我哋入边嗰个金即系交易额咧，金融交易额同埋嗰个 FDI 即系嗰个直接投资嗰量咧，其实已经系几倍广东省啦，即系你话就算我哋俾翻两成深圳咧，亦都系未必要低过去嘅，咁所以我哋只要发展下金融呢一方面，再发展。 而且唔係我哋冇空間嘅，我哋譬如債市我哋冇發展到啦，綠色金融啦，衣裳金融我哋冇發展到嘅，我哋有好多空間可以發展嘅。 嗯，咁其實我一路講翻講今次講緊深圳咧，深圳即係聽日咧就會有個即係大型嘅紀念活動啦，即係開放改革40週年啦咁。咁香港以前咧就是深圳即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啫，即係完全唔起眼嘅。咁而家發展咗起嚟啦，咁你覺得長遠咧呢兩個地方啊，即係其實應該講係一個新嘅雙城故事啦，即係以前我哋就香港同新加坡爭咁樣。咁如果未來香港同深圳咧，中間呢度係成日講大家叫配合啫，但係到底係配合多啊，因為成日會競爭多嘅咧，其實你 嗱我諗係配合多嘅，因為呢兩個城市係實在太近啦，你全世界都揾唔到兩個城市即係差唔多咁大規模，即係發展咗而且黐埋一齊嘅，或者你喺全世界揾唔到呢兩個城市，咁所以見到咧，去到咁個位咧，即係我哋嘅樓價或者各樣都好難落，因為始終如果深圳樓價唔落，我哋嘅樓價都唔會落，因為兩個城市實在黐得太近啦。咁所以嗰啲而且兩個城市一近又好咩好處就係、是。如果你嗰邊發達，咁我呢啲嘅人可以去你嗰邊打工啊嘛。 嗯。 啊，咁但係即係如果你開放下勞動力市場咧，其實兩個城市夾埋就等於一個城市嘅，所以經濟其實一齊向前行嘅。 嗯，咁長遠計即係話兩個城市應該係再打得更加通啲，或者更加融合多啲係有利嘅，係咪咁講？ 係呢個絕對係嘅，呢個絕對係，因為你兩個城市就算你依家平時咧，即係經濟都加大咗個往來啦，人其實都加大咗個往來噶啦。咁我相信，如果再過十年之後、廿年之後，其實深圳同香港其實就會好相似，無論喺生活上啊、經濟層面上啊，都會好相似。咁所以我哋應該即係，如果你話要發展經濟嘅話咧，係應該大家互相幫忙嘅，就唔係話即係你死我活嘅。 嗯，阿張太良啊，但係亦都再睇到一個分別嘅，即係嗱，譬如話，因為我哋香港以往咧都係即係主要靠一個市場帶動啦，私人企業啦，咁啊，即係唔係話政府有俾政策噶嘛？咁我哋而家慢慢睇到咧，似乎好似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規劃咧，就越嚟越睇個政策啊！真係，譬如今次我哋講翻咧，即係早前都有個話題講咧，就是、特首都要即係話依個月嘅下旬咧上去同部委要傾，咁啊傾咗咧先至即係諗到一啲新嘅方案咁樣嘅。咁啊要捉摸啲政策啊，捉摸中央要點做啊，甚至要爭取啊攞政策，依似乎唔係香港以前擅長去做嘅。咁我呢個轉型裏邊咧，面對呢個其實係一個困難咧，有時係到底係一個即係點樣嘅狀態咧？對香港嚟講係咪即係會成一個？阻碍嘅咧，其实 嗱，我又唔觉得系一个阻碍嚟，因为香港以前我哋奉行即系自由经济政策啦，咁、但系自由经济政策你要发展个地方，佢有条件嘅，就系、是、我哋即系嗰个有好多外边人肯同我哋合作啊，咁你睇翻而家香港呢个情势咧，或者系国内呢个情势咧，其实我哋如果要靠外边啊，就如果譬如有人制裁我哋，咁我哋如果自由有啲自由发展，其实就好难，因为好多掣肘喺度，咁、所以咧，其实就即系如果你有个。捉住個發展方向，如果譬如大灣區佢係以高速增長嘅，咁、如果香港同大灣區越打通咧，我哋嘅增長率其實就越接近嘅、所以話係咪冇得規劃，係咪一定唔可以規劃？我覺得又唔一定係，因為以往嗰套咧都證明咗過二十年咧，其實我增長都係慢嘅，係、都我哋而家條件係咪自由發展、自由增長嘅條件都未必一定存在 嘅。咁即係未來嘅發展嘅意思係即係需要睇多啲中央嘅政策，需要政府參與或者係個規劃會多咗，係咪咁樣一個香港嘅變化咧？ 我諗如果你唔參與，亦都唔係對香港特別有利嘅。即係如果中央譬如話大灣區，你要咁樣發展嘅，咁我哋如果係走調翻轉嘅路嚟行咧，其實就未必對香港經濟嘅發展有個好處啊。咁所以咗個經濟融合唔係話特別一件大嘅，即係特別難嘅事嘅。咁如果國家有政策推動、有資源配合咧，點解唔即係去一齊做咧？就純粹係經濟嗰方面嗰個考慮啊。 嗯，阿张太良，你头先都提到咧，关于一啲美国制裁啦，同埋西方好多国家啦，即系最近即系立咗呢个港区国安法之后咧，咁都几针对性啊！即系除咗内地之外咧，香港都会即系捆绑埋一齐噶啦吓，即系因为按照美国个讲法咧，即系而家当香港咧都系一个中国嘅内地城市咁嘅睇法嘅啫。咁呢啲咁嘅制裁措施啊，同埋即系呢啲咁嘅西方或者美国对香港咁嘅态度嘅转变咧，对个金融业有冇影响嘅咧？或者影响会有几大咧？ 嗱。因为其实我哋睇翻过几个月，我哋资金都系不断涌入嘅。股市嘅交投其实都冇乜点样大跌嘅，股价亦都冇乜大跌嘅。所以金融嗰、那个即系领域其实唔系话特别大嘅，因为美国就算系制裁都系即系制裁人咧，就唔系制裁佢银行啊，制裁个机构。咁所以暂时睇唔到一个好大嘅影响，或者睇翻嗰个基本上而家嗰个金融市场咧喺香港都正常运行嘅。 咁有啲人都会提到咧，即系美国可能会打算用一啲即系美元做武器，即系喺个中美即系互相嘅角力之间咧，会用嚟即系打击中国或者影响到香港嘅。呢个可能性有几大，或者你觉得呢个系咪对香港？ 我觉得可能系低嘅，因为点解要制裁？譬如个人咧，因为其实个人就唔会对美国本身有个 大嘅反響或者一個副作用啊。咁、如果你話真係打美元戰嘅話，就算銀行嘅到最後，其實美國都可能會受損嘅。所以美國本身佢一定考慮自己國家利益先啊，即係制裁之前，即係喺影響自己國家利益之下咧，就可以制裁。但如果調翻轉影響咧，就唔會即係做呢啲措施嘅。 阿張太良，再少少時間，即係我哋頭先提到特首會上北京，即係同啲部委傾啦。你覺得即係特首要上就同北京即係做一啲咁樣嘅商討咧，最重要係攞到邊樣嘢嘅政策會對香港嘅經濟發展最有利咧？ 嗱，咁我諗其實政策已經喺度嘅，你唔會再等佢俾啲咩，因為時間唔多。咁我覺得今次可能第一中央送禮物啦，俾特首可能帶啲禮物翻嚟啦。第二可能係關於中港金融互通會比較多啲啦，或者會唔會有土地俾香港啊？咁呢啲都係一個覺得可能禮物性嘅一啲政策送俾香港會比較多啲嘅。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張太良。 係。 啱啱同你傾咧，就係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亮啦，傾緊咧就係特首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唔介意咧香港被深圳超越嘅。咁而家特首咧就喺深圳咧，聽日會再參與個40周年嘅慶祝大會啦。咁自由風今日時間都夠啦，